就好似有一个护身罩，犯咗法执法机构都唔能够做事。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4宗属于本土确诊，全部来自四川，11宗属境外输入病例，上海6宗，广东2宗，江苏、广西和四川各有1宗。另外，过去一日新增1宗无症状感染者，1宗当日转为确诊。内地累计86,661宗确诊病例，4,634人死亡，81,743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同有几阵嘅雨。下星期初气温显著下降，朝早气温喺15度以下。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52点，升249点，总成交金额338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06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23点，跌5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新上市的华润万象生活是报32.15元，腾讯控股589.5元，升6.5元，小米集团27.3元，升9.5元，盈富基金26.74元，升2.8元，阿里巴巴261元，升3元，美团291元，升3.4元，京东健康118.4元，升8.4元，京东集团322元，跌3.8元，中国海洋石油6.7元，跌1.9元，友邦保险88.75元，升1.7元。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1，英镑10.361，瑞士法郎8.724，澳元5.747，加元6.052，新西兰元5.457，欧元9.389。每百日元对港元7.44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307。日经平均指数报26,709点，升242点。港金现价报17,27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7点，啱啱转咗系1,866.85美元，卖出1,868.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噶。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就喺佛光街桥底。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啦，咁受理工大学嘅意外影响，咁所以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油荔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段车多，龙尾就在荔枝角收押所职员宿舍对出。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在伟发道。在新界荃湾洋屋道去荃景围方向近住横龙街挤塞，龙尾就在荃青交汇处。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就接近沙田污水处理厂。另外湾仔的坚拿道东由于有水管急收，坚拿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消防局对出，唯一行车线仍然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小西湾顺利村道公园仔秀茂坪、锦田公路高步油站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下一秒钟随时会有突发事情况，所以要专注驾驶。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CIBS， 欢迎大家收听《赚出精彩人生》，写创的神学碎片。 所以创业家咧，佢就咁样睇成件事，包括就系佢回应到赵明啦。喺个过程入边咧，佢嘅觉得有好多咧就唔系钱嘅得益嚟嘅，系一种心灵嘅一种富足咁样。 Sorry， 陈涛，阿边个的故事？ 搵到有一份工，主要都系一个 community service， 佢帮我融入咗成个香港嘅社会啦，都学咗即系啲香港人点谂嘢咯。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上，当有确诊者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风骚的童话之灰姑娘， 灰姑娘你好啊，我是老鼠司机啊。 你好啊，我是南瓜车，今天我载你。 是啊，送你去皇宫舞会啊。 我知规矩啦，十二点钟要走嘛，如果不是打回原形。 哎呀，时间改了啊，现在转了是十点，还要是朝早的十点钟啊。 吓，即是说朝早十点我不走，我会变灰姑娘？ 不是啊，十点之后你不走，你会变咗《风骚浮人》里面的桂花田。 吓，我不要啊，她嫁了了，那我就没得找王子。 唉，我仲惨啊，我会变咗做程俊鹏啊，我冇得做司机啦，佢淨係识得 call 的士司机啊。 咁我最好啦，我会变成曾志豪，可以系南瓜变男神啊。 啊啊， 使唔使变咗做乌鸦？ 桂花田、 曾志豪、 程俊鹏，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啊！呢个 off 唔系 office， 系 office 嘅桂花田。 你望住我噶， 系啊，唔系我见到我对面个拍档，佢今日着短袖咧，我觉得有啲时空交错嘅感觉， 真系唔 系。系啊，即系究竟我而家系喺冬天定喺夏天咧？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 ，home office 都系继续有鹏仔。 哦，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程振鹏， 早晨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咁多位啊，听住我哋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听众。 系啊，嗱，咁今日咧礼拜三咧，嗱，即系讲翻条嗰啲叫做小学数学题咧。 数学题。 星期四凌晨系咪即系话咧？今晚过完十二点之后啊？ 啊，对啊。 系啊， 系 啊, 啊。因为点解咧？ 今日 last day 啦，系咪？ 琴日 last day 啊。我琴日咧 食夜饭就 系啦，即系如果你食埋夜饭咧，就系今日嘅六点后咧，仲有一个堂食嘅。但系你踏入十二点之后咧，就好似灰姑娘嗰个咁样咧，叮当当咁啊！听日就开始就冇咗噶啦， 只可以嗌外卖啦。 系啦，去到六点后 煮啊， 系啊！所以我琴日咧好得意，我琴日遇到咧有啲朋友咧，我哋遇到噶咋，冇共同目的聚集噶，总之喺条街度见到我，我惊我收全票点算咧？咁我见到个 friend 咧，我就话。大家就在研究剛才那條小學題呢，星期四凌晨是幾時啦，咁答完之後呢，佢就話佢話證明呢我做的決定是啱嘅咁樣。 係咩呀，就係出去食飯啦。 唔係，除咗出去食飯之外呢，佢有一個購物袋啦，我瞄一瞄裏面都喎，心塞咁多條番薯呀、啊。 哦，做咩？佢惊饥荒啊，冇米啊！ 佢系话 佢惊抢米啊！ 唔系啊，佢话横掂都冇得出去食。 哦， 佢买定啲餸咧，即系呢啲挤得耐啊，又可以咧。佢话番薯系啦，番薯变化多端啊。 哦， 佢话咧煲粥咧，番薯粥又得啊，煨又咩都成咧。佢就懶到咧，佢話呢個可以積谷防饑咧，頂幾餐咁樣。 咁、哦、可能咧分分鐘佢咧、 哦、 夠人哋即係嗰個時間去搶米啊！ 而家唔使搶米啦，啩應該。 唔係啊， 仲要。都提 都入咗貨啊！ 話俾我聽，唔係啊，話佢見到有一啲地區。 可能個別地區啦都有啲咁樣嘅狀況，當然冇理佢啦嚇。 係咯，又唔使咁辛苦嘅，應該就 因為講緊即係話要喺屋企食飯啦，咁我要買翻包米啫。咁之前都咁講過噶嘛，有啲單身人士，好似阿彭仔呢啲咧，哎呀冇得出去嗌外賣或者唔係出去嗌食嘢，又唔想嗌外賣，可能自家煮，可能自家煮咪買包米咯。咁嗰啲人就多咗好多去買啫嘛。 嗱，咁啊啱曬啦，因利成變。我諗住同大家咧，即係有冇預測一下咧？有冇啲人懒到一个地步呢，就譬如话佢知道六点后冇得食嗰个堂食啦。咁佢唔係六点后啊， 六 点后冇 堂 食㗎嘛。係呀，咁佢係呀，咁佢要做啲呢，即係所谓应变措施呢。譬如你有冇諗过可以呢，淨係靠买便利店里面嗰啲呢，即食食物。 哇，唔得啦。 得唔得啦， 梗係唔得。 我相信有人可以，因为我都真係有啲朋友呢，唔知点解佢哋觉得好好食㗎。 係啦。 便利店有时啲嘢係好好食㗎，但你可 唔 可以挨住。 觉得好食囉。我就唔会啦。 挨唔挨得过嗰十四日啦。 嗱， 即係讲緊啦。 我讲个新聞呢，佢就话日本呢，原来有个男人呢，佢就挑战呢件事。佢话呢 挑战做乜。 唔係，佢就想试下咗嘛，其实我觉得佢帮我哋做咗个好好嘅测试。 唔係呀，咁你唔使讲你都知道唔得啦。 佢咪就话呢，不如试下呢，佢连续好似係一个月定九十日啦。 一 百日啦。 定系 便利店嘅嘢食。但你要记住，佢日本嘅便利店，咁就同我哋香港个款式咧，又真系咧两个层次嚟噶。 日本就算唔使日本，我知道台湾嗰啲 都唔错噶， 都 好多嘢食噶，系啊， 可以小型 food court 咁啊。 因为如果你记得台湾或者日本啲便利店咧，佢直情有埋咧嗰啲叫做台咧，你 系 可以当开餐噶，坐定定响 度 咁样。好啦，咁啊佢结果咧就系佢连续食咗真系有一百日啦。咁啊佢咩款式都有噶，有啲咩冷面又有啊，又有啲唔知咩意粉啊，好多款噶。 当啊，系乜嘢都有嘅， 嗰啲又有啦， 得唔得？ 喂，同埋好脆脆，好靓， 得唔得？得唔得？ 重新答过曾志豪呢个问题， 得唔得？ 如果我系喺日本啊嘛，系咪？ 系 得嘅， 系。 你觉得系得嘅？ 系啦，唔得。 会有啲咩嘅？你觉得会有出现啲咩问题咧？假如系啦，即系你连续食咁多日， 因为我食过香港嗰啲便利店嘅即系叮出嚟嘅嘢食啊，喺嗰个即食买到嘢食，除咗雪糕系得之外咧，其他我都觉得唔得嘅。 哦，即系咁雪糕 系。香港嘅便利店咧，系真系买啲咧，即系小型士多嘅啫。 系啊，冇错。 就算 日本嗰啲 叮翻嚟食咧， 系。 唔知系咪我叮得唔叻啦，定点啦？我硬系觉得唔好食。 嗱， 唔系讲而系唔好食啊，湿地唔好食。 硬啊，譬如你食嗰啲点心咧，你点样用佢个方法咧，出嚟嗰个虾饺咧都系硬角噶。 嗰条烧卖边咧，一定 系 硬。 系啊，一定系变咗好似烘底脆边噶嘛。咁佢呢个日本嘅网民咧，佢嘅实验竟然系咁样嘅。 嗯， 佢开始发觉自己身体。 嗯， 变臭啊！ 唔系佢话开始咧， 身体变臭 系呢个重点。 头嗰个星期咧，佢 系 OK 嘅 ，OK 嘅挨到嘅，因为唔系真唔系挨嘅，佢享受到嘅。因为食嗰啲我真系咧系便当嚟噶，系有青鱼咧，有饭啦，有啲配菜， 系好丰富噶，好丰富。 即系就唔系我哋 个饭餐咁样。 系 啊， 即系其实你就咁睇咧，你会觉得其实你食几耐都得啦。 跟住直情系咧，两个数字咧，72嗰度咧，咁佢咧就系有啲咖喱牛肉饭啊，嗰啲咁样系成 pack 咁样，好靓嘅。 系啦。 好好食嘅， 但个问题就系头先嗰句啦，开始变臭个身体。 点解会臭嘅？佢唔冲凉啫系嘛？ 佢冇话唔使冲凉噶，佢净系食嘢啫嘛。嗱系啦， 嘢都变臭。 即系其实呢个系几惊嘅， 即 系话个 身体里面发出一阵味咯，可能 系啊。嗱，你记唔记得之前咧，有人都玩过呢一个叫做人体实验咧？佢就话啦，喂，你闻下自己出嘅汗咧系咩味嘅？即系有啲正常就普通汗味啦，咁有啲咧可能系酸嘅。有啲又熟嘅，酸同熟有冇分别啊？ 系都系有， 系啦，我哋冧埋一齐嘅。 严重啲就系酸熟咯。 系啦，咁如果你要嗌全名咧，就酸熟臭嘅，系啦。系孙生喺边啊？你好，酸熟臭。 咦，你而家嚟都系叔喎。 系啦，佢而家去到阿叔啫。佢最尾佢话臭啊， 酸熟臭。 系啊，我谂各位听众，你有冇试过你食饭咧，食到个地步觉得咁臭嘅？点解觉得自己个人？而佢系真嘅。 系啊， 佢真系有科学解释点解咧？佢真系食便利店里边嘅嗰啲叫做即食。嘅食物咧， 快餐啦，或者系叫做 食咗差唔多咁样一百日之后咧，佢身体真系可以变臭啊！ 嗯、 有冇医学根据啊？佢有冇俾医生 check 过啊？ 有。 喂，佢就话咧，食到第80日咧左右咧，佢话身体状况咧开始变差，咁啊无法咧长时间集中啦，同埋可能咧，佢话好似咧理解能力即系好食咗太多垃圾食物咁样，又话出现呢啲出现咗呢个忧郁症啊咁样咯，跟住同埋渐渐咧就感受到咧食嘢系冇。 冇乐趣咯，即系平时食嘢系好好开心噶嘛。 系啦系啦， 系啊，见到啲嘢，我、哦、我一啲 mood 都冇啊，系冇晒兴趣啊。 我以为咧，即系食嘢食得多某一种咁样，你最容易发现自己身体有冇因为咁而有毛病咧，就系从你啲噗噗啊，即系你究竟有冇大便。如果有大便嘅话，嗰啲大便嘅气味或者系嗰个形状咁样，你可以从中反映到你嘅肠胃或者嗰啲食物对你身体嘅变化啊。 系啊，嗱，原来佢最尾咧，其实一样啊。佢而家闻到自己臭咧，佢话原来有真系有专业解释噶。佢话咧，因为嗰啲便当咧或者喺便利店度咧 keep 嗰个时间好长啊。 嗯。 佢话咧，原来佢哋嗰个保存期咁长咧，脂肪同糖会好多，但维他命嘅纤维质咧。嗯佢话几乎系零嘅，不过当你长期食好多脂肪同埋糖喺个身体里边，但系冇纤维咧， 系啦。 佢话你发臭，因为你里边嘅油脂摄取过多啊，即系你其实一羹羹油一羹羹油咁样咧， 即系猪大肠咁样啦，未未清嗰条猪大肠嘅嗰个样咯， 系啊，即系所以原来咧，你如果谂住话啊。顶一顶佢个糖食冇咗呢个禁令，不如唔紧要啦，我懒啦，我餐餐食即食嘅， 系 十四日或者得嘅，但你要忍受一样嘢就系、是、可能你会变臭嘅，阴哥。 系、哎、呀，咁啊注意啊！ 你的 赵学而啊，终于可结束呢只歌咧，除咗系送俾头先吓食嗰个便利店食到呕嗰位网民，佢终于可以结束啦，亦都系送俾咧。呢、这个2020年啊，我谂全香港咧，又或者全世界咧，佢、都会好想将呢只歌咧唱出嚟咧。2020终于可结束啦， 仲有 廿 日， 仲有廿日，差唔多啦。我哋梗系望都望早啲啦。咁所以咧嗱，又系嗰句啦，挨年近晚咧，大家亦都好望佢快啲结束咧、所以就有啲展望回顾嘅一啲咧，即系年度新闻咧又走出嚟啦、 连结又嚟啦， 连结啦，冇错冇错，系 啦，都系啊 Yahoo 啦，系啦，咁啊，即系佢咧就有好多相关咧嘅。叫做十大嘅啲搜寻啊， 嗰啲 keywords 嗰啲字眼， 系啦 ，keywords 啦，人物啊等等，好多啊，好多嘅。咁我哋先讲下嗰啲叫关键字。 好啊，关键字 系啦，关键字咁啊，即系因为即系话意思系话啊，好多人都去揾呢、這个呢样嘢嘅噃。究竟系啲咩咧？我哋咪第十位开始讲啊。 第十位系咪扮啊？而家扮边个讲啊？噔噔噔，第十位，第十位，我想话佢好 update 喎。 系，我想话咁犀利， 好近啫嘛。 系啦，好近之余咧，仲系可以。上咗榜啊！ 蚂蚁上市塔 Q 系啦， 呢、這个就当时就搞到咧，即系讲紧呢个月啫嘛。 有冇影响？ 系啊， 唔系12月、11月系嘛？ 咪就呢个月咯。我哋而家先9号啫嘛，即系你一个月前下半年嘅事，蚂蚁上市咁啊，塔 Q 咁啊，话冻结咗咧，即系嗰阵时有好多散户嘅资金咧， 系啊， 摆咗喺度。咁当然啲大户就更加伤啦，有好多要上市嗰啲人， 真系 系啊。咁啊，到而家其实都遥遥未有期啊吓。 系 OK， 咁跟住咧第九位咧就系。 Number nine 就系确诊群组， 确诊群组即系话咧，佢冇限任何一个嘅， 系啦， 无论 即系冇法跳唔跳舞啊， 系啦，无论系跳唔跳舞咧，即系话应该大家而家嚟到呢一年好关心就系话。唔再介意係有一個定兩個中招， 係 佢係好驚。喂，有冇變群組先？ 喂，係啦，有冇係嗰堆嗰堆堆人先？ 係啦，嗱，因為你一變咗群組咧，就代表佢數量多啦，同埋往往就會咧取之而嚟嘅就係嗰啲禁令咯。 仲記唔記得第一個群組係咩啊？ 係打邊爐， 係啊，打邊爐，係啊，真係慘，真係慘啊！ 打邊爐家族群組。 啊、好啦，咁我哋咁計啊，你最唔想中嘅群組係邊個？ 出现咗未噶？ 出现咗噶， 赵记咯， 赵记。 其实跳舞唱歌群组我都唔想 我都觉得 唔系，我 都觉得 冇面啊！ 跳舞有钱噶， 我但系觉 冇面啊！如果系 即系如果我中跳舞群组，啲人就哦，原来你咁有钱噶， 我觉得个女街坊啫。 唔系咁，冇咁讲啦。总之埋群组你都唔想去噶啦。 OK， 第八位 系啦 ，Number Eight 就系港版国安法 系啦， 实施咗啦， 系啦，即系喺个年初嘅时候 啦。 系咪咁啊？ 七月一号推行啦嘛， 咁啊都要酝酿噶嘛，即系话喺度讲咁，跟住就即 刻 系啦， 全年2020年就大家咧都就住呢个国安法，仲有港版呢只就打咗好多呢一个港版国安法五个字去 search 啲嘢， 系啊。 咁因为你而家发现陆续有嚟㗎。 即係好多时都会因为呢个呢究竟我犯咗咩法呢，咁其实呢都要搵下自己衰咩。 或者会唔会犯法呢， 係呀，或者自己 小心呢， 会唔会踩到呢条线呢，咁样。 我觉得如果佢呢唔係咁早截龙呢个排行榜呢、其实你话港版国安法呢应该都会俾呢另外一个呢即係孖生兄弟呢一起上㗎。 孖山兄。 係啦，就係而家我哋近排好兴㗎，一定见到另外一个名㗎、都系个罪名。 冻结啊。 一系就叫冻结，一系就洗黑钱，是哪一样嘅啫？冻结行户口或者洗黑钱， 会唔会流亡啊？ 流亡就唔系呢两日啫，系啊，未咁、快嘅。但系因为冻结同洗黑钱真系好频密咁出现噶、所以咧，如果你话同港版国安法咧，可能孖住上咧，应该有呢啲。 但其实洗黑钱都啱啊，因为咧个啱啱早阵子咧，警方系公布话咧，即系好多人咧就骗案里面咧，成日都话嗰啲人洗黑钱啊嘛，咁所以中伏啊嘛。 哦，咁但系而家知洗黑钱范围好大啦， 系啊，原来好广嘅。 好啦， 你要留意一下究竟嗰、那个佢个关键字系你要打入去 search 嘛，唔系话佢出现过几多次。 系 啊，你要主动噶，你要主动揾噶。OK， 第七位， 系啊，第七位停课， 系啦， 呢两个字， 我觉得佢摆低咗， 我都系咁话， 冇留第七咁低噶， 净系我哋每一日都停课不停学都应该。 唔系啊，但系你睇翻之前前面嗰啲咧，咁你又觉得哦停课都其实 哦咁系咁样， 其实可以并列噶，我觉得 系啊，停课系第七位啦，去到第六位咧，真系杀出嚟啦，系啦，移民咯。 呢两个字 系啦，移民又嚟啦。 我都觉得佢俾低咗， 系咪啊？ 系啊，搵人应该唔止咁少。 会又系嗰句啊？诶，你开埋上边嗰啲，你就明点解佢 咁又系，咁又系，咁又系，系冇错。 Number five， 第五位就系限聚令，系啦。咁啊，大家就知道，喂，今日要四个定两个？喂，但系要清楚啲，如果唔系，无端端俾人拉啊嘛。 系啊， 唔系唔使拉嘅，会发告票。系啦，发告票，你都弊家伙啦。咁要清晰嘅。 好 啦， 限聚令都啱嘅，第五位。 系啊，咁第四位咧，就果然同第六位嘅移民咧，又系孖生兄弟嚟噶。 系啦，冇咗呢样嘢，咁你点去边度咧？ 系啦，就系或者你唔用呢样嘢，点会想去移民咧？ 系啦 ，BNO 申请。 系啦，BNO 如何申请？哇，喺年中嘅时候。多到咧，你其 实 你根本咧喺个自己睇嗰啲睇上网嘅时候咧，成日弹出嚟，弹出嚟，弹出嚟 嘅。 BNO 申请，咁 BNO 申请都系咪都直指系其实你系想移民英国咧？ 都正路噶。 即系如果我移民去荷兰，使唔使攞个 BNO？ 系唔使嘅， 系唔使 嘅， 系啦， 系 啦。 针对性净系讲移民去英国， 唔系嘅。如果你话你只系想攞多一本旅游证件都 得 嘅， 系 啦。 如果系我就唔会趁依家咁逼迫下你嘅时候去攞。 可能想旅游咯。 第三位，第三位就是新冠肺炎啦。 系啦，因为正常啊，成个疫情都冇走过，又冇完过，咁一定系中噶啦。 第二位， 第三咁低啦，嗬？ 唔系，可能去到后来咧，你已经唔系净系想揾呢个病嘅一啲嘢啦，已经系受呢个病影响嘅其他项目，你更加关心。譬如就系呢个第二位。 系啦，第二位就系保就业啦。 系啊，保就业直情系同你荷包有关啦。咁第一位咧就 系 我哋年头抢到癫晒嘅口罩， 系 到而家咧。系啊，而家你再打呢个字，可能系揾啲靓款式嘅口罩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认为，已经有充分证据显示葵盛西村第八座有病毒传播链，政府应该宣布第八座为疫区，要求大厦居民强制检测，同时引用限制与检测宣告，要求居民等到有检测结果之后先至离开。至于早前已经搬走的住户，应该指示警方寻回。何柏良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的时候说，根据卫生防护中心的数据，第八座有3100名住户，仍然有800人未做测试。他同时表示，不少人的检测报告都未有结果，政府有需要追翻。何柏良认为，只要政府在执行的时候有一致性，相信市民会支持，受影响人士亦都会理解，形容当局应该放胆去做。食肆听日开始傍晚六点之后禁止堂食，健身中心等13类表列处所停止营业，为期14日。稻苗学会会长黄杰龙话：12月是饮食业全年最重要的月份，但是现在禁止晚市，预计生意额将会只是剩低20-30%，期望当局能够及早宣布补助方案。王杰龙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对两星期后能够恢复做生意不太乐观，午市和外卖只能够补助少量生意，认为饮食业不应该被惩罚。另外，健身搏击运动业界大联盟召集人柯尊鼎话，今年交一年的租金只能够营业8个月，形容业界努力寻找生存空间，包括是花很多心思防疫，但都敌不过政府的错误所造成的苦果。食环署人员朝早到观塘码头洗太平地，协助露宿者的支援露宿街友行动组发言人冯炳德说，近日天气寒冷，街友要寻觅合适的落脚点十分困难，呼吁当局暂缓行动。冯炳德期望政府可以考虑利用观塘的闲置土地建造临时货柜屋，协助露宿者过渡等候公屋的时间。有坐轮椅的露宿者说，自己行动不便，当局每次清洗地方他都要找人帮手拆屋，希望当局可以暂缓行动。内地陷入通缩是11年来首次， 11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出乎意料，按年下跌 0.5%， 市场原本估计持平，10月就按年升 0.5%。国家统计局表示，去年同期比较基数高，加上食品价格由升转跌 2%， 尤其是猪肉价格跌幅显著扩大至 12.5%， 拖低 CPI。 但核心 CPI 保持稳定，连续五个月升幅维持 0.5%。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同有几阵雨，下星期初气温显著下降，朝早气温在15度以下。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34点，升329点，总成交金额474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12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94点，跌7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新上市嘅华润万象生活系报30.85元，小米集团27.5元，升1.2元，腾讯控股589.5元，升6.5元，阿里巴巴262.2元，升4.2元，盈富基金26.82元，升3.6元，美团288.2元，升6毫，京东健康120.1元，升10.1元，京东集团322.6元，跌3.2元。中国海洋石油6.77元，跌1.2元。中国平安95.4元，升2.1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17，瑞士法郎0.889，加元1.281，人民币6.533，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212，澳元对美元0.742，新西兰元对美元0.704。日经平均指数报26743点，升276点。港金现价报1727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4.5美元，卖出1866.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翻咧，七咸道南啦，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系仍然系挤塞，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重复多次啦，就系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咁但系车龙尾消散，排到去佛光街桥底。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和尖沙咀方向，因为受到较早前的交通意外影响，排到去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兆辉台。咁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咧，仲系慢车，排到去体艺中学。荃湾嘅杨屋道去荃景围方向，近住横龙街呢一段咧，亦都系挤塞，排到去接近海滨花园，咁亦都影响到荃湾路来回方向落去德士古道嗰条支路咧，都系挤塞。咁喺葵涌嘅大白田街有水管急收，大白田街去青山公路方向，近住石梨二村嘅唯一行车线系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35X同埋935需要改道行驶。咁喺九龙城嘅东正道都有爆水管，东正道来回方向近住乐善道一段全线封闭，九巴路线2号D 咧亦都需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去小西湾、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呈祥道落去呈祥道、呈祥道落去葵涌道马加烈桥底方向荃湾，同埋锦田公路高埗油站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杨快乐。 疫情之下，我们在乎你。 港台电视三十一实行陪你笑住过圣诞， 日常八点半有奖游戏三十一奖知识。 只要睇多啲港台电视三十一嘅节目，留意内容，打电话上嚟抽中你，再喺问答对决当中胜出，就可以捧走丰富奖品。 逢星期一至五， 港台电视三十一， 晚晚日常八点半，三十一奖知识。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桂卡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记得咧，许冠杰的歌神咧有一句歌词系咁样唱噶：人面多险诈，系啊！一谂起咧，即系有阵时你望住人咧，啊，你都唔知佢究竟会对你有啲咩嘅心思啦，会动啲咩主意啦，会唔会害你咧？咁样难怪咧，好多人咧系中意养宠物嘅，特别系狗啊、猫啊呢啲咧。咁啊，因为佢哋嘅人性咧，唔知点解系比人咧系更加多嘅，狗嘅人性比人系更加多嘅。依家落嚟要介绍嘅呢个新闻咧，真系啊！佢话俾你听咧，咩叫做患难见真情嘅兄弟手足情深啊！啊，话说咁样嘅，有一对呢一个咧 husky 啊，嗰啲咁嘅雪橇犬咧，咁啊有人就拍一段片就摆上去，咁啊嗰段片系做咩嘅咧？原来内地咧，佢话咧就有一只狗咧，一个咧就叫大宝，一个咧就叫巨宝，主人改名都比较有心思啊，都系用大嘅方向行先噶。咁啊条片咧就话啦，佢哋呢两只咧其实系兄弟狗狗嚟嘅。咁啊！但系咧，惨咧就系话哥哥大宝咧，天生咧就睇唔到嘢噶，系啊，天生咧就望唔到嘢。咁啊，弟弟巨宝咧就冇嘢噶，好鬼精灵活泼噶，大大只咁样咧。咁啊，条片就影住咧，阿大宝啊，即系嗰个失明嘅哥哥狗咧，佢就喺一个咧，即系凳级上面咧，一个台阶上面咧，打圈打圈系咁咧，低声叫，呜呜呜呜，但系就唔敢走落去。咁个兄弟咧，佢个弟弟啊巨宝咧，一早就跳咗落去啦。咁然后见到哥哥喺度，哼，呢、這个时候佢点做咧？佢就绝对唔系大难临头角，自飞亦都冇见死不救，佢反而系跳翻上张凳度，然后咧不停喺度咧，轻轻攞个嘴咧又担下佢条颈啦，又舐下佢啊，又喺佢身边不停喺度打圈啊。即系如果你咧用翻啲即系狗狗嘅心情嘅话咧。你仿佛听到咧，阿巨宝咧就同阿大宝讲：大宝啊，哇哇落去啦，好矮嘅咋，嗱我示范俾你睇啊！佢真系咧来来回回又上又落，又上又落咧，佢真系示范俾阿大宝睇嘅。去到最尾咧，阿巨宝咧就拱佢啊，攞个 pat 咧，攞个巨凳咧拱佢咧。咁啊，大宝咧终于就哎呀好惊青，一下两下，最尾好啦，我鼓起勇气咧，兄弟，砰一齐就跳咗落去，好矮嘅咋，一级嘅咋。但你谂下。由于咧，阿大宝咧系睇唔到嘢噶嘛，所以咧，其实呢一级对佢嚟讲咧，佢真系唔知道前面系万丈深渊啦，定系会呢一个悬崖咁样嘅。好彩就有佢兄弟嘅支持咧，佢就平安度过。哇！呢条片啊，好多人睇完之后咧都话喊三声啊，因为咧真系冇谂过，手足情深咧，原来动物界咧一样系有呢种温暖，反而喺现实界好多时候都会咧手足相残噶，系冇错。所以咧，狗嘅人性咧真系好浓烈嘅。咁啊，另外咧亦都想介绍你睇一条片咧，我今日呢个瞬间看 channel 咧，佢今次就嚟自咧呢个台湾嘅。咁咧佢条片咧就系仲感动啲。佢亦都系咧有两只金毛，咁咧有一只金毛寻狐犬咧，只眼咧其实睇唔到嘢啊，佢又系咧原来有青光眼，就做咗手术，咁只眼咧就冇咗啦。咁咧主人咧就有另一只狗，佢哋一齐养嘅，哇，嗰只狗犀利啦！大家都知道啦，有导盲犬小 Q 咧就系辅助人类噶嘛，但系呢一条片里边咧，嗰只狗狗咧，佢系俾另一只导盲犬咧系攞条狗绳拖住咧，然后带住佢行街噶。 好温馨噶，佢哋两个啲动作咧，咁啊嗰个标题咧亦都一睇就催泪啊！佢就话啦：让我做你的眼睛，系啊，不过今次系一只狗狗同另一只狗狗讲：让我做你的眼睛，一齐结伴前行。喂，各位人类！见到狗狗都有咁温馨嘅举动，同埋互相帮助嘅嗰种热爱咧，我哋一定要努力学习啊！我哋一定要学习下佢哋嗰种嘅手足情深啊！嚟啦，向前行啦，让我做你的眼睛吧。系啊系啊，唔记得咗俾 emoji 公仔佢，呢、這个冇嘢讲，一定系三个喊喊喊喊，感动人心啊！瞬间看 channel 啊！呢位拍档咧，其实佢都系可以成为我哋嘅带领我哋前进方向嘅。因为点解咧？佢系老细嚟噶嘛。如果我哋有啲咩行差踏错嘅话，老细啊，你记住带住我哋行、哦。如果前面有一级楼梯咧，你记住自己跳落去先，你睇下安唔安全，先再叫我哋跳、哦。交晒俾你啦吓，程振鹏。 啊好啊，我又睇下学习下，你又讲得啱啊，曾志豪，你都可以跟下我噶，我个人都几狗噶。 咁你记得你跳落去先、啊， 我一定会拉埋你一齐。 你跳完我先跳、 啊，哪怕系呢一个悬崖啊，同埋呢一个深渊啊，我都同你一齐去吓。 定系叫阿田跳一跳先啊，佢可以填翻个窿噶。 啊咁犀利！好啦，瞬间看 channel 咧，轮到我彭仔咧。今天咧，我揀嚟嘅呢一段片咧，真系要拉埋啊陈肇始局长咧一齐睇先得啦。因为咧今日咧见到啊，哇，报章呢一个标题咧，真系起得咧，哎，要俾个 like 佢啊。嗰、那个编辑起咗条咩题咧？佢话陈肇始口罩反转戴，做到局长真奇怪，督撑咁样。即系咪要俾个 like 嗰个编辑咧？咁啊，事完咧，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阿陈肇始咧，寻日就出席啊记者会啦，咁啊讲述个疫情啦，以及系一啲嘅措施啦。咁喺在场嘅记者都发现到咧，咦，阿局长个口罩戴得咁得意嘅，本应咧系向下嘅风琴式皱褶咧，就变咗咧向上，就连咧右下角写住 Made in Hong Kong 字样嘅。都调转咗啊！咁真系好明显个口罩，阿局长你戴错咗咁啊！呢一段嘅报道就话咧，虽然咧阿局长后来佢系知道咧个口罩内外反转咗嘅，但系基于咧卫生考虑，佢就冇即场更换，咁离开咗个记者会嘅现场啦，先至咧去处理嘅。咁但系咧口罩呢样嘢，喂！我哋都真係戴咗成年啦，喂，日日都係咁樣戴，即係等於你著衫著褲，你會唔會突然之間有一天調轉咗條褲嚟著呢？咁加上呢，話曬局長你都喺呢個食物及衛生局喎、哦，你自己本身又係註冊護士喎、哦，調轉咗個口罩嚟到戴，同公眾交代一啲嘅事情，咦？似乎係咪即係立亂咗啲啊？咁樣好似唔係幾好喎、哦。报章就有啲咁样嘅描述，咁我彭仔咧都同阿局长一谂一谂，其实有一啲咁样嘅情况，会唔会系咁呢？一，莫非局长都有见美国针对嗰个 Made in Hong Kong 嗰个字样咧，咪进行啲打压嘅，又呢又路咁，所以咧索性阿局长都调转嚟戴，令到咧佢睇唔清楚嗰个英文字，咁我嚟做咩啊？咪避开嗰啲外国媒体，尤其是美国嘅媒体，如果佢报道佢呢一 part 嘅记者会嘅时候，就唔会 cut 咗佢唔报咯。其次，又会唔会其实系一个估错处嘅游戏嚟噶？即系咧，局长想测试下现场嘅记者朋友，睇下你哋系咪真系专心咧听紧我报告疫情嘅措施先。嗱，而家咁证实，佢哋真系好专心嘅啲记者。好啦，第三。会唔会其实一个转移视线，特登制造咧一个低级犯错嘅事例，引记者咧去报错个重点，然之后咧就忘记咗批评咧政府新出嘅措施咁样咧吓，咁似乎应该嗰个做法就搞唔掂啦。想话转移视线嘅话，仲有第四呢一个就系真实反映，其实我哋嘅官员咧喺呢一年啊，就住嗰个疫情真系做到咧晕咁滞啊。所以啊，局長咧，佢戴錯咗呢一次嘅口罩咧嘅事件咧，我哋都應該咧誒俾少少同情心佢。唉，可能佢真係做到暈啊，陰公。所以咧，我要請阿局長同我哋一齊咧睇下呢一個 channel， 這個 channel 呢就是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他們的官方的頻道，裡面有一條片呢很高點擊率的，就是如何正確佩戴外科口罩，已經是11個月前拍定的了。片中呢就教我們 step by step 怎樣戴好口罩的，選擇那個尺碼要是適合啦，又要先洗手才好戴口罩啦，戴的時候就要將那個金屬條一邊向上，有顏色一面向外，將兩端的橡筋繩就掛在耳仔，口罩要貼面上下，跟住就拉開那個風琴啦，就要完全覆蓋你的鼻哥、口部和下巴，金屬條就要沿住鼻梁兩側是按緊，這樣這麼清晰這麼清楚的教學短片，局長冇理由唔識啫，係咪啊？真係要睇下，如果唔係咧，點解會咁樣蝦碌法咧？所以我彭仔就會俾三個單手揞住個嘴偷笑嘅 emoji 佢。講到戴口罩，而家我呢位拍檔已經唔係在於嗰個嘅程序，佢係咪 step by step 做得準確啦？佢已經開始咧，就係主力研究個顏色同款式啦。佢今日又戴咗另一種顏色，係粉紅色嘅口罩啊，桂花田。 是啊，初初呢其实都即係淨係得蓝色同白色嘅。咁整下近排呢就多咗好多唔同嘅款式嘅口罩。不过有報道呢都话呢有款式嘅唔同嘅口罩呢，其实佢哋嗰个抗毒量、抗菌量呢嗰、那个能力嘅好似相对地呢有啲有啲成疑。大家呢都要买嘅时候呢都要睇清睇楚呢佢哋嗰个叫做防疫嗰、那个功能呢系咪仲系咁高 99.9% 呢每个人每日都要吃的，咁只是看下佢食几多餐啦，系咪？同埋你是自家煮还是出街吃，咁有好多人都好中意咧，同埋好有天分煮嘢食噶。啊，睇下几多嗰啲煮嘢食嘅节目烹饪节目啊，咁喺唔同嘅媒体嗰度播放，个点击率都真系唔少噶。你都咪话咁就知道真系好多人都中意煮嘢食嘅。有兴趣嗰啲咧，就朋友咧就会好乐意煮翻餐饭同家人朋友分享自己嘅厨艺，但你咧有好多人咧就唔系好识煮啦，或者系冇时间煮，但系又中意食，好似我个拍档阿彭仔咁啦，就系咁样啦。咁点算好咧？咁有钱咪就可以解决到问题啦，系噶，可以揾专人咧去帮手。咁但系揾未必个个啱心水噶嘛，又或者我放工翻嚟，我已经唔想再同人沟通啊，讲呢讲路啦，我唔想再同人接触啦，咁点算啊？咁你有冇250万啊？吓系啊，250万做咩啊？系啊，你可以买一套咧机械人手臂啊，装翻喺你个屋企度。咪住先。嗱，我虽然有钱，我而家代彭仔咁讲，我虽然有钱，大把钱，我买得起，但系佢煮啲咩俾我食啊？咁吓，你放心，一定系你中意食嘅嘢啊！因为呢个机械人咧，佢嘅手臂厨房咧就系由一个电脑科学家兼数学家设计师咧设计嘅。咁佢設計啫，咁點煮啲咩食俾我先得㗎？呢個重點嚟㗎嘛。咁佢咧揾埋咧幾位嘅名廚一齊參與。咁咧嗰啲名廚係點樣嘅咧？佢真係咧每一道菜式咧，佢哋都要咧黐住嗰個叫設計程式，好似即係楞條線啊，有埋啲脈衝，好似之前彭仔話佢啲脈衝機咁。系啊，即系以呢个 3D 技术咧，影低咧佢哋咧嘅煮嘢食嘅情况啦，个过程啊、步骤啊，咁再加入程式嘅，咁就可以咧煮到咧同名厨一模一样嘅菜式。嗰、那个技术咧仲可以咧做到名厨嘅手势啊！咩叫手势咧？即系譬如佢点样抛啊，佢点样拉高啊，再回一回嚟倒嗰啲嘢啊，又慢慢搅拌啊，嗰啲力度啊等等。总之，厨师嘅咩力度、速度咧，佢记足晒。咁入晒落个电脑里面，初初咧个部机咧就有30种嘅唔同嘅菜式嘅，每个月咧就会加一次嘅，到今天咧应该咧会有成5000个菜单喺度噶啦，咁够食啦，系咪？一年都系得365日啫，咁啊点解咁讲咧？因为呢部机已经系4年前开始设计啦，可能你会话，哇，成250万买到层楼啊，好过啦，系咪先？ 但系咁啊，因为呢部机咧已经咧有成1200个订单噶啦，咁啊呢个 robot kitchen 咧煮完啦，啊佢仲可以帮你洗埋碗噶，啊想睇片，咁你 search 呢个 CNET 啊，咁佢先C 一个单字先啊，跟住 NET net 啊，咁啊就话啦，哇一个五星级机械人手臂，机械人手臂去到你屋企嘅厨房啦，我会俾三个机械人嘅图案 emoji 同埋三个舐舐你嘅 emoji 俾佢哋啦。 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啊 ，Crazy Lion。 早晨啊，寿恩茄，早晨啊 ，Crazy Lion。 早晨啊，寿恩茄，早晨肥妹仔，早晨咁多位嘅唔出声嘅 同学 仔。 今日上咩堂啊？ 今日想啊，话俾你听啊，呢排天气咧系咪好干燥啊？ 哦， yeah. 有啲啦， 系 啊。 唔知咧，我哋呢个 Crazy Lion 同学咧，佢有流鼻血未啊？ 哦，咁又未喎，个针都未痕喎， 好叻叻喎！ 你有呢个循序渐进咁样噶，先痕后出血噶，咁大件事噶， 痕 噶， 咁恐怖咧，痕完之后出去，因为拗出血， 荷包荷包出血，好啦， 系啊，因为天气嘅干燥咧，会令到咧容易咧流鼻血噶，尤其是咧你哋个鼻哥窿里面咧，嗰个鼻腔咧去薄啊。咁咧就会容易啦。咁因为 Chris Lion 咧，我识佢嘅时候，佢就话俾我听，佢容易流鼻血，所以我想同佢分享咧。如果天气干燥嘅时候咧，佢系有啲嘢可以保住佢，可以唔使流鼻血。 我知，直接攞啲棉花棒饮啲蜜糖水。黐喺个鼻度， 关咩事啊？ 咁你咪润咯，你直接润个鼻膜啊！ 可以咁样系教人噶， 我唔会吓嘅。 哦，好啦，呢个系错嘅， 系啊，错嘅。咁咧，其实有几个方法噶，唔知你妈咪有冇打俾你咧吓？其实茶丝花士灵啊，知唔知咩叫花士灵？ 茶喺边度先？ 系啦，你可以咧将啲花士灵咧系搽入去鼻腔里面 嘅。 我啱啊，茶嘢入去噶， 唔系茶嚟嗰啲水咯， 可能蜜糖水啊， 系花士 岭，你有听过？ 好滑嗰个咧， 系好润噶， 系啊，我嗰个咩咩林嗰个啊， 系啊，啊嘛， 系啊系啊，咁其实咧系喺呢个系鼻腔里面又得啦，其实喺个鼻嘅外边咧都可以， 多茶少少， 系啊都可以， 今日好核突咯。 哎呀，白赖晒咁咯，咪白赖晒嘅系油淋淋 嘅， 系啊系啊，好似成日咧 食咗粒粒咁， 好似食咗肥腻嘢咁。另外咧，其实而家咧，因为你知唔知点解你会冇出现呢个流鼻血啊？ 因为好彩你唔系太过惹火， 因为你戴咗口罩啊。 好叻啊！ 耶、yeah, ，我都望唔到你个鼻，你个鼻都望唔到，鼻无可避啦，啲鼻血。 刘安琪好叻啊！你两年级、yeah. 啊，因为咧，其实咧，你当你咧系因为点解会流鼻血？因为受到呢个冷空气嘅冻啊嘛，干燥、哦、冷空气嘅刺激你个鼻腔啊，所以咧就咧就会令到你流鼻血咧。咁因为如果戴咗外科口罩咧，系、oh. 可以减低咗噶、 哦， 所以咧你呢咁耐以嚟。都冇，因为你长期戴口罩嘛，我哋小朋友都要戴口罩。 原来系咁嘅原因啊！ 同埋，如果咧你爸爸咧唔去修剪鼻毛咧，我谂都有帮助噶。 我爸爸， 如果佢唔剪鼻毛，因为啲鼻毛真系有阻隔作用噶嘛。 系啊，我呢个又冇睇到。 因为鼻毛就爱嚟同你阻挡啲咩灰尘啊、沙石啊，同埋保持湿润咯。 咁但系如果佢太长成炸咁样炸出嚟嘅时候，又会唔会刺穿个鼻膜噶？ 哦，嗰啲就变海胆噶啦。 哎呀， 系啊， 仲有就系咧，而家坊间咪好多嗰啲放湿器嘅，其实咧都适宜咧俾一啲用。容易流鼻血嘅小朋友啊、大人咧去用嘅、啊，你喺 office 啦，同埋屋企咧安翻部放湿机咧喺度咧，就会帮咗你噶啦。同埋唔好大力擤鼻同埋撩鼻鼻咯。 蒸饭个电饭煲嗰啲得唔得噶？ 都可以啊。 我闻到 茶先， 腊肠味啊！ 美国众议院议长波洛西和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都表示，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同意白宫提出涉及$9,160亿的新型肺炎救助计划是一项进展，但民主和共和两党在计划的细节仍然存在分歧，希望两党能够透过协商达成解决方案。美国财长努钦话，他向波洛西解释涉及$9,160亿的救助计划，包括支持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资金，以及针对企业债务的保护措施。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同有几阵雨，下星期初气温显著下降，朝早气温在15度以下。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09点，升305点，总成交金额59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07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96点，跌7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小米集团27.2升0.85，新上市嘅华润万象生活系报30.75。腾讯控股590元升7元，美团287.2跌4毫，阿里巴巴262元升4元，京东健康116.4升6.4，盈富基金26.8升3.4，京东集团322.8跌3元，中国海洋石油6.71跌1.8，中国平安95.25升2元。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2，英镑10.369，瑞士法郎8.727，澳元5.754，加元6.053，新西兰元5.46，欧元9.396。

唔 係 啊， 哦，出啦， 我哋可以呢一 part 咧就唔需要隱瞞嗰啲咁樣的名字啊， 佢都執笠啦，係咪啊？ 因為我哋會將會講嗰啲係事實嚟嘅，咁所以咧誒嗰間之後咧就掀起咗有好多朋友啦，尤其是啲媒體咧都去走訪一下，究竟咧旺角啊、彌敦道一帶啊、油尖旺區啊，其實咧過去都好多呢啲咁樣嘅老字號式啊，又或者係有地標性色彩嘅一啲鋪頭咧唔見咗、消失咗啊咁，咁啊想同大家咧即係。集体回忆一下咁啦， 系啊，咁大家都可以除咗旺角区啦，即系油尖旺啦，咁可以咧都可以诶讲下你自己个区啊嘛，哦嗰间好老字号嘅都执咗啦， 即系嗰啲咩人面全非啊，哇你都唔认得啊，荡失路啊咁样嗰种 咧，咁打阵咧十一点半后同大家一齐重温啦， 又即系可以网上嗰度留言啊吓 ，post 出嚟啦。 系咁啊！另外咧就讲到话咧啲嘢唔见咗咧，咁啊2020年都就嚟要拜拜啦嘛。咁正话咧同大家就数咗咧Yahoo 嗰个嘅搜寻嘅工具当中咧，佢有啲咩热门嘅关键字咧就搜寻咗啦，咁啊公布咗出嚟啦。但系咧另外仲有一个咧。就是 YouTube 啦、，YouTube 我哋都成日介紹好多唔同嘅 channel 俾大家睇啦，咁所以佢咧都公布咗咧2020年咧十大熱門影片嘅排行榜啊， 係， 哇嚇又係十大、啊， 同埋而家都係話俾你聽咧，網絡嘅世代咧已經係大家好重視嘅地方啦，即係唔係淨係得嗰啲咩電視啊或者咩咧、，YouTube 都係大家關心嘅影片啊、來源啊， 你睇佢嗰個叫做睇過嘅點擊率啊， 係 幾犀利先知啦，係咪？ 梗係啦，嗱咁佢呢一個嘅十大嘅影片當中咧，咁其實有好多咧，即係大家都應該係會睇過噶啦，咁啊，亦都咧即係證明咗呢啲嘅影片咧，確係咧即係受到係大家關注。譬如佢第十位咧最勁嘅影片啊，最多人睇過嘅咧，第十位就係呢一個叫死亡什麼都睇唔到添。 喂，嗱，等先，佢有分嘅，嗱，佢有分就系呢一个音乐影片啊，又或者就咁咧全部热门影片啦、啊。而家咪讲热门， 热门影片唔系音乐嗰啲。 系咯，哦，第十位咧， 有时事性啊。 嗱，第十位咧，嗱，我哋要照。 我一讲咧就死噶啦，会。 系啦，但系咧，佢系嚟自人哋嗰个 BBC News 中文嘅 title 吓、 啊。所以咧，嗱，我冒险咧。即系我都唔怕讲一次啊！第十咧就系人哋嗰个写法咧就叫武汉肺炎死亡个案上升，武汉护士哭诉担心， 系啦， 就系 BBC News 中文。咁呢一个咧个来源就系嚟自嗰个频道嘅，系我讲嘅，我系程振鹏。咁咧跟住第九位咧。最多人睇嘅熱門搜尋嘅影片咧，就係、是、 嚟自 Online Body Trainer 一個咧。就是教做健身运动的。 是啦咁就话呢 ,30 日减肚腩。 操腹肌。 操腹肌。咁呢个应该都大家都好多人受惠嘅。 呢个标题紧要就係每日两分钟啊。 是 啊呢、這个紧要啊。 但你有冇发现呢第十位同第九位呢你睇呢啲片嘅时候呢已经有两个完全唔同嘅心情 嚟。是啊係两个世界、啊。 你睇第十位呢就喊哭喊哭啦因为即係呢个肺炎呢就死好多人呢。 好担心啊。 是啦、啊、你去到第九位马上呢你个境界已经变成咗哎呀点样 keep 返自己个肚腩呢 唔系喎。 好正嘅真 係。又会唔会系因为呢就係、是、因为即係个新冠肺炎嘅时候呢疫情呢、大家要喺屋企啦咁。个喺屋企做咩呢咁可能就会搜尋喂，不如咁啦，成日喺屋企食嘅话唔得掂当，我要减肥，会唔会有连带咁嘅关系？ 咁、哦、有连带关 系，系啊， 好啊，俾你谂到啊 吓，你继续串埋佢咯。 第八位咧就 我有睇过呢条， 佢叫做咩？在女友面前 与正妹酒店约会， 正妹酒店约会， 他的反应会如何？ 系啊，女友整蛊大挑战，咁啊， 原来系一个整蛊嘅片嚟嘅。 系啦，佢因为佢呢个 channel 咧，Cotton Chan 咧，佢就好中意咧，就特登咧就拍话想整蛊人嘅。咁有阵时佢哋两所谓两公婆啊，即系呢对情侣咧就互相整蛊。呢条片我都有睇过，佢咧就特登扮咧就系话而家， 但系唔咸湿嘅， 乐而不淫啊。最后冇嘢㗎。 搞笑嘅。 咁然后但分分钟呢其实连客你嗰个呢我记得嗰条片係整蛊加整蛊㗎。佢点样呢我简单讲呢佢开头就话呢我要整蛊我女朋友。我就扮呢同一个即係靓女就喺酒店开房。咁结果呢嗰、那个所谓正印杀到埋身嘅时候呢就一个玻璃樽呢就哼咗落个男朋友度。然后走咗。咁跟住呢嗰、那个扮狐狸精嗰个女人呢就好惊啦。佢就喂假㗎咁就冲出去啦。最后原来发觉是整蛊紧呢个狐狸精噶， 哦， 系 去 set 个局咧，个狐狸精话唔系啊嘛，你哋吓我，我以为玩出火啊咁样，原来最尾咧系夹埋嚟整蛊翻佢嘅。 Okay, okay. 其实外国 哇好复杂呢个香港噶，呢个香港噶，呢个系土炮嘅，我哋香港人自己整嘅，好笑所以真系。 我话咧上有一条片咧都系讲外国嘅，我同我豪仔都睇过嘅，话咧有一个咧男朋友啊开生日 party 咧，咁跟住咧就同一个女仔咧就仲有埋其他朋友嘅开生日 party， 跟住个证人咧又系嚟咗呢度，哇点解会咁嘅？你揽住第二个咁， 好笑啊！ 即系玩上玩咧，又系啲片咧好开心嘅， 呢、這个就 证明呢啲片咧真系有捧场客嘅。 八位啦，呢、這个就系、是、 系啦，去到第七位咧就同咧阿周庭有关嘅，咁但系咧个内容应该咧就唔系严肃嘢啦。嗰、那个第七位咧佢就话爆笑，咁就话咧。 男司有事吗？ 有事吗？ 系啦， 咁然之后就话咧，咩 YouTuber？ 我读俾你听啦，你睇唔清楚啊， 因为字太细啊，我呢个案。 佢男 YouTuber reaction featuring 黄之锋同埋张飞。咁啊，深深就话呢个咧，王毅 YouTube 抢摊字呢条我又有睇过， 呢条我冇睇， 呢条我睇过。佢系点样玩呢？佢就话好早期噶啦，呢个已经系。咁啊，佢啲人名咧，其实张飞就系佢哋嗰阵时众志其中一个成员嚟嘅。咁个头好爆炸咧，威到好似武将。 咁系搞笑噶呢条片。 佢系咧专门就睇咧就话，喂，你知唔知嘅有好多所谓男司 YouTuber 咧，佢哋就即系都有喺 YouTube 度讲好多嘢。咁咧佢就叫埋黄之锋同埋阿张飞咧，就开住个 mon 就话。喂，你睇下佢讲呢段说话，咁我唔记得咗个内容讲咩。 一路就拍翻佢两个。 佢个反应，譬如当个男司嘅曾经讲过就话，哦，原来呢个地球上有两个太阳嘅，咁先算啦，好无稽啊嘛。跟住就即刻影住周阿黄之锋个电影就话，哇，唔系啊嘛，边有两个太阳啊？ 即系影反应。 系啦，咁但系佢哋嗰啲所谓毒舌嘅评论咧就好好笑嘅。咁所以嗰阵时嗰条片咧，大家就觉得睇到好开心， 咁 大家即系无伤大雅嘅。 即系黄司嘅朋友睇就会觉得好 系啦。 即系绝屈啦， 冇错冇错冇错， 系啦。但系可能唔同阵营嗰啲睇咧，就觉得佢两个啊搞乜鬼啊， 系啦系啦。 咁啊，但系都第七位， 第七位， 好啦，第六位呢一个咧就系微辣啦，微辣咧佢哋个 channel 啊，咁就话微辣六年的里程碑，就你数得出里面有多少个故事吗？咁咁呢条片我未睇过， 我都冇睇过啦。 好啦，跟住去到第五位啦。第五位咧就小薯茄呢个 channel 嘅， 我哋有推介过啦，都系啊， 系啦，咁佢个标题就话咩都可以发生， 系啦，用 Zoom 的日常，系咩都可以发生， 冇睇过嘅， 我都冇睇过，系 好啦，第四位就系 Coffee 啦， 系 Coffee 嘅 channel 咧就话20分钟极速。 练腹肌挑战 系 啊，咁啊呢一条片咧我系未睇过啦。 哦，但系佢嘅其他片我睇过咯。 诶，咁我都 好 fit 噶，真系好好睇噶，唔做都嚟睇下噶真系。 阿鹏仔都有睇唔少啦， 系啊， 好啦，第三位咧就真系关我哋事啦吓，就系港台嘅频道，咁咧就系《铿锵集721谁主真相》呢一条片啊， 系亦都系吓后来出事嘅嗰个片段啦。 系啦，可能睇完再睇添啦。 冇错冇错，好。 跟住第二位咧就是苹果动新闻的频道的，就是524反国安法大游行的这条片。 我估不到这条片，我真的又没想到原来排得那么前，真的。为 什么会没想到？因为有其他，因为是不是太过只是叙述式、 啊、因为我就这样看，我现在没按回来条片望啦、啊、我想他都是可能是不是介绍回那一日、 啊、当日报道回那些事实、 啊啊啊啊、 又不是评论又不是加些什么 东西、啊、不知道呢，不过可能大家就很关心，因为 你记得五月的时候呢，其实已经有很多不同的游行集会都即 係 取消咗好耐㗎啦，咁可能呢一次又有一個遊行搞出嚟咧，大家就好關心啦咁樣。 OK， 好啦，跟住第一位， 呢個我好意外喎，真係我超級意外呢個。 超級意外嗱 ，YouTube 咧，香港2020十大熱門影片第一位咧，原來就係來自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呢個頻道嘅，就係個片名咧係防疫診症室。接手篇 系啦，咁会唔会系咧？ 我就有睇咗啦，因为佢系 number one。 系啊，你讲嚟听下有咩玩噶？ 会唔会系因为咧，即系呢个洗手篇咧系要教导啲小朋友咧？所以你谂下，全港中小学、幼稚园可能咧，佢哋就攞呢条片，同 学系咁碌嚟碌去。 长唔长嘅呢条片？ 其实条片唔长噶， 一分钟多啲嗰啲， 都系两分零， 系两分零 咁 嘅 咋。 好笑 啊！但系咧，因为佢入边咧就系有一位护士啦，有一位咧系好似新闻主播咁嘅女仔啦。一起咧就去做一个实验，就是证明咧点解洗手要用嗰七色 再加埋咧要20秒咁耐，仲要用鹼水嚟洗咁。咁咧就佢哋用咗個實驗咧，就將首先將對手咧，佢哋咧就噴咗一啲咧。是荧光粉抹在个手嗰度。咁跟住呢你怎么罩眼你是睇唔到嘅。你要在紫外光灯之下呢先见到嗰啲嘅粉抹呢，原来就係好似啲細菌咁样成隻手都系，跟住去洗手喽。咁用普通时候洗手嘅方法呢，洗完之后呢就发觉表面可以干净，但係一照紫外光灯呢就继续都系好污糟嘅。然之后跟住姑娘就教嗰七色点样洗手，20秒洗手。洗完之后呢乾淨曬。 你平時有冇洗足七色噶？ 我有七色，但系我冇20秒。 嚇、啊！你有冇咁快啊？ 20秒 都冇、 哎， 但 係 做你做完七個動作喎、 啊。係啊，但係 都唔使20秒啊。 嗰七個 已經將隻手翻天覆地噶啦。 哇！ 都冇20秒啦。 真係冇洗20秒咁耐哦。 俾啲耐性啦，真係要洗乾淨噶。 啊！呢、這個就係第一個 number one 啊。 好啊，應該值得注意一下。 还我自由，谁人能够忘情默然离去，有所保留？我爱得深，我爱得真，全是错漏。谁人曾说？无穷誓言常有，我永不追究，只知道我在未来孤单中一个继续走。请不必再继续怀念往昔温柔，要是爱人离去没法可补救，那些欺骗说话无谓再三回首，虽拥有最后已变旧。如能暂停时光，若要它倒流，但愿那天，但愿这生从未邂逅。如能回首，如能尽情回首，愿放低所有，因知道这是最后，终于讲出这个借口。请不必再继续怀念往昔温柔，要是爱人离去没法可补救，那些欺骗说话无谓再三回首，虽拥有最后已变旧。都不是还我自由。 有李克勤嘅回首吓，咁啊回首一年咧，当然有好多嘢可以睇到啦。咁啊，亦都有一种咧，就我哋中国人好中意嘅，趁住咧年尾咧，虽然而家唔系农历新年嗰个年尾啦吓。都应该是时候执下自己间屋啦。 哦， 是 啦。是不是有啲执屋大方法啦又？ 不是，是有执屋呢，即是叫做大爆炸咋。 大爆炸 大爆炸。因为呢最近就我哋呢、這个香港嘅电视台啊个 View TV 啦。咁佢话佢有个节目就叫执屋嘅。就专门呢，即我諗佢係灵感嚟源于即係日本呢，佢哋有好多嗰啲即係整理嗰啲。 大变身啦。 大变身啦，断舍离嗰啲 friend 啦。咁佢呢个就 local 版。咁我见到今日报纸嘅介绍呢，佢其中一集呢佢就话 哇，真系好哪吒咧，佢屋企 边度啊？边度哪吒？ 香港咯， 即系一个人， 系啦，佢屋企嗰个哪吒嘅情况系点咧？嗱，举一个例子，你就会进入到状态噶啦。 讲嗰个女仔啊， 嗰个女仔啊，佢话咧，佢喺呢间咁污糟嘅屋里边咧，揾到一个出土文物， 嗯， 一个玻璃樽嚟嘅。 嗯， 咁个玻璃樽咧就有张招纸， 嗯， 咁可以俾你嘅想象咧，就系佢嘅历史开有几耐咧？ 嗰座招纸啊， 系啦，即系显示出原来呢一樽嘢咧， 系几时制造啊？ 系啦， 上个世纪咁啊，1921年咁啊， 一九系啱嘅， 系 1919年。 咁1997年， 1997年，嗱，咁啊唔啱啦。我再讲埋佢个内容系咩嚟嘅？ 哦， 系 啊， 系呢个 樽嘢系咩？ 系啦，嗰樽嘢咧就系紫色饮品啊。 嗯， 系啦，利咩纳仔仔嗰个咧， 系 啦，一樽可以有几耐历史嘅利咩纳咧？ 哇，几耐历史啊？ 利咩纳啊？ 系啦， 1997都唔得啊！ 嗰个女仔系你话系女仔咁，即系年纪唔系好大啦。 但系佢屋企人噶嘛？ 哦，即系屋企人都 佢系咪屋企人一齐住 啊？佢嗰个樽啊，冇掉到几耐啊？ 冇掉到，哇！呢个真系咧，佢赢咗我啊！我都觉得冇可能 keep 到 个。1985年。 可以再大胆啲， 哇，系嘛？ 再大胆， 有咁耐历史咩？嗰只牌子 有 啊， 有 啊，有 啊， 我细细个都饮啦， 系啊， 1970年， 咁又 78年啊， 1978， 可以送俾你喎， 送俾我啊，我生日年份啊，真 系， 好犀利啊！佢话咧，佢揾到咧， 1978年嘅你， 即系有一个樽咧，佢直头冇抌到， 佢里边仲有液体啊。我想象唔到系点样噶，佢 扭开咗， 系啊， 我谂佢即刻中毒。 佢影住咗嗰张相咧，就其实你依稀见到咧，就系佢写住利咩纳啦，但系咧成张招纸咧已经变咗白底噶啦， 甩晒色。 咁但系咧佢嗰 42年 啊，咁但系咧佢嗰三只字咧就好坚挺噶。 系啊， 佢嗰三只利咩纳咧就依然都好即系色彩斑斓咁样就印喺上面噶。 佢系咪讲紧去探病嗰张大支装啊？ 佢系系嗰支 啊， 系啊系系啊，大支装。 以前系孖住噶嘛，大支装。 冇错冇错。 加埋嗰个葡萄粒啊嘛。 好夸张，42年前，喂呢支劲过立飞喎。 哇，好恐怖啊！ 都系葡萄啫。 我想问佢系咪做紧一个大测试啊？ 我唔 睇下嗰啲提子系咪会发酵啊，跟住变成酒啊？ 系啊，咁佢话咧， 埋咗一支咁嘅嘢。 系啊，咁佢话呢，即系呢个电视台就佢有冇讲嗰个地区系边咧？ 咁我想问咧，有冇喺讲紧屋企边个角落咧，系发现到呢支嘅？ 厨房咯， 石哦， 厨房啊。首先佢话咧，即系呢个已经吓死你啦。佢就话啦，呢一间屋咧就遍布垃圾同埋杂物。咁啊，有原因嘅，因为点解咧？佢老豆咧，即系呢一个屋主个爸爸咧，佢话我哋两仔爷两父女都好懒嘅，懒到一个地步系点咧？佢将自己房间里边嘅衣柜咧，索性拆烂咗， 然之后咧， 啲衫就咁劈。咁咪可以悭好多 一座山咁样。 系啦，佢话唔使麻烦啊，衣柜又要接又要成又要塞落去。 特登拆烂佢而唔去拆衫。 系啊，佢话咧将个房间衣柜拆咗，咁咧一次过又将啲杂物咧就全部堆晒过去。 系啦，你想着边件衫就喺嗰座山嗰度咧抽一件出嚟咯。 咁但系问题系佢呢个谂法真系唔啱噶。 咁佢懒啊嘛。 唔系懒啫，咁你去拆衫，咁即系成拆嚟拆去都系面嗰浸，成面嗰浸都系呢啲系咪？ 系啊，好夸张啊，真系。 咁 所以咧，佢话但系你又佩服佢，佢男朋友咧，即系嚟探佢嘅时候咧，系完全冇话有反应，即系冇惊，系啊， 会唔会系嗰啲叫近朱者赤啦？即系佢哋都系臭味相投。 我哋啱啱想讲 最劲咧，就系话佢喺个客厅度咧有一张真皮梳化椅咧，佢嘅摆放方法咧系吓亲你嘅， 倒转摆， 倒转差唔多， 倒转， 佢系将 打洞嘅， 打洞。扮喺埲墙度 做咩啊？我嚟 唔坐噶啦，唔坐噶啦， 点解唔掉啊？ 懒咯， 懒到唔 佢唔下位啊嘛，佢将佢成栋打直扮喺埲墙度， 但又唔攞去掉， 又唔攞去掉，但就可以令到佢屋企腾空多啲空间出嚟。 似乎呢一对父女都系冇得救。 系啊，喂，趁住年尾，大家都要执执屋啦，喂。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葵盛西邨第八座感染群组不断扩大，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认为，已经有充分证据显示大厦有传播链，政府应该引用限制与检测宣告，要求居民接受强制检测，直至有结果先至离开，同时要求警方协助找回早前已经搬走的居民。 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就话，现时已经有不同条例容许当局执行隔离安排，但就欠缺一个迅速动员的紧急机制，迅速动员不同的部门执行有关隔离措施，在几个钟头内控制场面，不容许居民搬走。食肆听日开始傍晚六点之后禁止堂食，健身中心等十三类表列处所停止营业，为期十四日。稻苗学会会长黄杰龙话：十二月是饮食业全年最重要的月份，但现时禁止晚市，预计生意额将会只是剩低两三成，期望当局能够及早宣布补助方案。王杰龙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对两星期之后能够恢复做生意不太乐观，午市和外卖只能够补助少量的生意，认为饮食业不应该被惩罚。另外，健身搏击运动业界大联盟召集人柯尊鼎话，今年交一年的租金只能够营业八个月，形容业界非常努力寻找生存空间，包括是花很多心思防疫，但都敌不过政府的错误所造成的苦果。美国众议院通过明年国防授权法案，涉及超过700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法案内容包括建立太平洋威慑倡议旗舰新计划，提供资金增加攻击潜艇，强化是增加攻击潜舰，强化美国在印太区域的防御能力和结盟，加强抗衡中国。法案亦都制定多项涉及中国的条款，包括避免中国取得敏感的国防技术和数据，禁止向香港警察出口管制国防物品、服务和管制军需品等。法案又强调支持台湾，协助台湾维持足够自我防卫能力。众议院以335票赞成、78票反对通过法案，预计参议院会在今个星期稍后表决。如果法案获得通过，需要总统特朗普签署之后才会正式生效。南韩过去一日新增68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相隔一日再度回升至600宗以上，新增四人不治，累计556名患者死亡。新增病例超过九成都是社区感染，累计确诊超过39000宗。除了农贸市场、社区中心和餐厅等日常活动空间接连发生集体感染，疗养院和日托中心等高风险设施的疫情亦都不断扩散。当局说，现时首都圈和其他地区的疫情防控响应级别分别上调至 2.5 级和2级，若果疫情持续蔓延，当局考虑上调至3级。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同有几阵雨。下星期初气温显著下降，朝早气温在15度以下。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24点，升319点，总成交金额670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12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03点，跌7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小米集团27.5元，升1.2元。新上市的华润万象生活系报30.6元。腾讯控股589.5元，升6.5元；美团288.8元，升1.2元；阿里巴巴261.6元，升3.6元；京东健康116.2元，升6.2元；京东集团322.6元，跌3.2元；盈富基金26.8元，升3.4元；中国海洋石油6.69元，跌2.1元；中国平安95.5元，升2.3元。 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2， 日元 104.14， 瑞士法郎 0.888， 加元 1.28， 人民币 6.525， 英镑对美元 1.338， 欧元对美元 1.212， 澳元对美元 0.74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05。 日经平均指数报 26,796 点，升329点。港金现价报 17,220 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61.41 美元，卖出 1,862.37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东隧啦，东隧啊，香港出口去铜锣湾嘅支路咧，嗰条快线因为有道路工程嘅，咁而家系封闭，影响到咧九龙入口系挤塞，龙尾去到汇景花园。重复多次咧，就系东隧嘅港岛出口去铜锣湾嗰条支路快线，因为有工程系做紧，咁影响到咧九龙入口系挤塞，龙尾去到汇景花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英皇道去筲箕湾方向，近住泰安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康山花园。咁啊，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咁喺湾仔嘅坚拿道东咧，有水管急收，坚拿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消防局嘅唯一行车线系封闭。葵涌嘅大白田街咧，亦都有水管急收，大白田。街去青山公路方向，跟住石梨二村的唯一行车线都是封闭，受影响的巴士路线35X 和935需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呈祥道落去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荃湾，和锦田公路高埗油站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船》， 儿歌中的大道理，成人都好难参透。 书本中有红尘，抬头只得粗长，世界哪儿有着农夫在赞扬？ 情歌中的童趣，俾你最单纯的甜美。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船》。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二台通识六十秒。 你近排冇嚟精神嘅，黑眼圈深咗好多喎。 咪因为我嗰两个月大嘅侄仔咯，成晚喺度喊，搞到我哋成家人都冇觉好瞓。不过佢日头又好乖噶，一瞓就瞓成两三个钟头。我阿嫂啊，咪趁佢瞓觉嘅时候，即刻落街买餸咯。唔通日日都叫外卖咩？ 哇，咁牙烟！你提醒你阿嫂啊，千祈唔可以趁 B B 瞓紧觉嗰阵咧，就将佢独留喺屋企噶。就算佢哋瞓咗觉咧，都要间唔中望下，避免意外发生。 瞓咗觉会。 会有啲乜嘢意外啊？例如咧，要确保 B B 系背脊贴住张床，唔系趴喺度啦，又或者系打侧瞓。仲有啊，唔好放啲软身嘅物件同埋宽松嘅被铺咧喺 B B 瞓觉嘅地方啊。例如咧，枕头啊、毛毡啊、防撞揽枕啊，又或者系毛公仔啊等等。呢啲物品咧可能会遮住佢嘅口鼻，妨碍呼吸，引致窒息危险噶。 好彩你提我咋，等我都即刻话俾我阿嫂听先，同埋咧我放工嘅时候帮佢买定餸，咁佢咪唔使留 B B 一个人喺屋企啦。 以上资讯由儿童事务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行程磨砺， 二台通识60秒。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地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容易在这片土地，大家刻骨铭记，受或起生与死，也是香港。 香港， 风骚快活人，我们的。 上个月，一间位于旺角经营达21年嘅化妆品连锁店，就终于啦，因为不敌新冠肺炎疫情嘅打击咧，要黯然隐退啦，结束啦佢经营21年嘅历史。从呢一个咧单一事件咧，又再唤起啊，我哋香港人一连串嘅集体回忆啦。而呢一份嘅回忆啊，仲带一点唏嘘嘅添。皆因呢一份回忆咧，正正就系从上世纪至到今天啊，喺油尖旺、喺旺角太子、喺弥敦道呢一带香港人最热闹繁盛嘅中心地带当中，真系有唔少昔日相当风光嘅著名商店，你同我都会津津乐道嘅地标式铺头。如今随住时间嘅流逝啦，好多都好似咧近期结业嘅呢一间化妆品连锁店咁，消失于旺角街头。还好呢一切嘅美好回忆咧，并冇消失，仍然留喺我哋嘅心头。今天就等我哋一齐分享翻风骚我们的旺角商店变变变。 好唏嘘嘅音乐啊！ 我都系咁啊，真系 好感人咁啊，好似 咁呢啲真系我哋嘅集体回忆啦。 Goodbye to Bangkok 啊，真系 好啦。嗱，咁啊，讲开咧，首先就系咧，都系因为呢一间卓越啦，喺啊旺角啊好旺角大厦嗰个地铺。喂，原来真系，如果佢唔系话执笠咧。都唔知道原來佢喺嗰個位咧開咗21年， 係喎，又真係 唔覺喎， 係啊 係 啊 係 啊， 因為慣咗啦嘛， 唔係啊，因為你見得太多間佢嘅分店啊，所以你係唔會懷疑我呢間即係好似金行咁啫嘛，原來即係即係你周圍都有一間嘅時候，你係唔會懷疑佢究竟喺度屹立咗幾耐咯， 全部21年啦，即係嗱老老實實，我咧就真係冇入去幫襯過，但係行過佢門口咧真係無數咁多次啊， 有啊有啊，經常都有喺嗰度行過掠過， 行過 啊，咪就係好似你身邊。嗰啲老朋友咁样咧，冇乜点打招呼，但吓、 啊、 原来第一日佢走咗， 系啊， 真系唔系咁嘅嘢噶， 唔系真系有啲咁嘅， 半啫， 咁啊，佢啊11月嘅时候就结束啦，咁啊结束前咧就虚陷过一轮嘅，因为又减价嗰啲啦，咁啊都已经系消失于呢个旺角街头啦。 但系其实佢呢间铺头咧，即系喺其他嘅旺角分店，即系其他区咧，都系都系执噶啦， 都执埋啊， 系啊，都执噶，因为佢哋话真系不敌呢个叫经济啊， 系啊，咁因为佢 太多分店啊， 佢哋嗰排就做好多即系内地啲客生意啊嘛， 系啊， 咁而家嗰啲 个沙士后啦， 系啊，你如果呢个客源一少咗咧，系惨啦，所以佢个 banner 我哋都见到写住风雨同路又一载。最后倒数， 系啦，喂，咁另外仲有一啲铺咧，就真系咧，唔觉咧，原来又系喺香港咧旺角街头咧都有20年啦。譬如咧食店，有一个食店咧就叫沙爹王， 系啊系， 冇错，大家。啊，有冇印象啦？ 好耐中学嗰阵时，成日都会帮衬嘅呢啲。 真系，你知唔知啊？我即系想当年啊， 又系做女嗰阵时 啊，系做女嗰阵时，我生日系去沙爹王庆祝嘅，话 都巴闭， 系啊，好巴闭嗰时， 嗰时贵 嘢嚟 噶，我觉得佢仅次于咧嗰个即系花咩餐厅 咧，花咩锯扒啦， 嗰个锯扒咧差唔多就，如果你去旺角， 我咧老老实实沙爹王我 系 帮衬过一。兩次咁大把嘅啫，咁、 okay, 都唔係喺旺角嘅，我係幫襯喺觀塘嗰時，而家觀塘嗰間冇埋啦。係啦，而家講嘅咧就話旺角分店咧就山東街嗰個分店咧， 冇咗， 原來咧都係咧喺今年咧係結業嘅， 上半年落咗閘， 係 啊，上半年啦，又係開業咧超過20年㗎啦。 嗰間係元祖店嚟嘅喎，係咪啊？ 係咪啊？ 其實佢都係分唔係分店嚟嘅咋。佢话分店嚟嘅就山东街分店，只不过咧，因为嗰个就好出名啊，佢有个招牌咧，成日冻喺度咧， 好靓啊！夜晚 你挨住条女人街，成日都会见到佢嘅。 系咪就系嗰间咯？我就系话嗰间唔系。 你以 为 嗰 间 系元祖啊？ 原来佢写住话分店嚟嘅啫。 三层高嗰个啊嘛，有三层噶嘛。 喂，好啦，咁啊，旺角街头咧，唔单止话山东街呢个沙爹王嘅，佢仲有一间亚街老街嘅咧，都一样咧。是已經消失了， 他說由三間變一間嘛， 啊， 這一間都消失了。另外還有一個的位置呢，我又是不知道，原來他已經開業這麼多年了，35年喎， 呢個真係成日都見到，真係成日都見到。 係啊，但係真係冇想象到佢有35年咁耐嘞咩？ 係啊， 個位 係啊，係有啊， 蘋果牌牛仔褲嗰個位置啊。 首先你同而家新一代講咧話，喂，你買一個蘋果牌咧，佢一定會以為 電話 係啦，佢話蘋果牌電話係嘛，唔係話蘋果牌牛仔褲，唔好玩啦咁樣。 係啊， 真係佢哋唔識啊， 真係唔識。但係嗰個鋪頭又好大嘅，其實咧，我有個疑惑嘅啦，我每次一經過嗰度嘅時候咧，我都會諗。真系仲有人帮衬嘅咩？ 系啦， 即系冇乜人买。 我就系谂住咧，以为呢个牌子已经消失咗啦，香港。 系啦， 但系咧就旺角呢一个铺位咧，佢就屹立咗成35年啦，原来。 系啊。 而且咧，你总之见到呢一个苹果牛仔裤呢个铺头咧，旺角呢个铺头咧，你就会一定谂起佢隔篱有一档好劲嘅报纸档。 哦， 系 系 系， 报纸档仲喺度， 系一个好劲嘅报纸档，佢摊得好阔嘅，喂， 咩都有得卖咁就 系 好似， 系啦，利是封都有卖嘅。 佢系喺多眼处，你睇下个灯位嗰个个铺 位啊， 咁你 谂 下个铺位又要几多钱租啊？ 所以其实佢好劲噶啦，35年， 咁啊， 但系对唔住，而家咧都执埋啦， 冇错， 今年又系疫情之下执埋， 变咗散货场，而家就 好啦。另外咧，仲有一个呢、這个真系实在咧，我都觉好唏嘘。呢、這个我有留意到咧，就 系、 是、因为佢四层咁高啊， 系 嗰个百老汇啊。啊！即系喺呢个先达广场隔篱啦。 哦，系啊，冇错，而家冇咗啦，成个招牌唔见咗 啊！ 真系。 我就有一日咧行行下嘅时候咧，喺旺角街头行行下咧，突然之间咧望一望，咦，系好明显咧，佢嗰个四层楼冇咗咧，空溜溜啦，黑掹掹啦。 即系同埋佢广告牌啊！ 感咧系特别强烈嘅， 因为佢冇新嘢摆上去住啊。即系头先你讲嗰啲 Textwood 嗰啲咧，佢都变咗系嗰个即系一啲散货场。佢而家呢一间咧，即系好似咧剥咗层皮，得翻棚骨。但又冇嘢填翻上去咁样， 所以个唏嘘感系好强烈咯。呢、這个百老汇啦，喺呢一个嘅亚街老街四层嘅巨铺啦， 其实系咪喺佢嘅即系嗰个位置咧，都系比较即系争啲咧，因为佢隔篱嗰个咧就系之前嘅先师啊嘛，系咪？ 哦， 系咪 先达广场？ 系咪啊？咪 先达嗰度 咯， 系 咯系咯系咯， 嚟先达广场， 即系佢孖住， 又系甩晒皮、甩晒骨咁啊！而家 冇晒系啊，所以你而家见到真系好似做手术咧，但系冇钱缝埋个伤口咁啊！ 好惨，好啦，另外仲有一间铺咧，呢一间咧就比较咧系少留意啦，我自己都唔觉佢出现嘅，就系、是、一个浪琴标嗰个嘅铺位， 系 啦，咁就喺呢个西洋菜南街嘅， 系， 咁都系因为咧嗰、那个嘅疫情啦，咁啊喺7月嘅时候咧就结束营业啦，咁原来话呢一间铺位咧，2013年嘅时候咧就已经开始噶啦。咁啊，都系几年嘅日子啦，就 七年啦，系 我又唔好觉呢间铺头喎，平时吓， 我都见到有呢间铺头嘅，不过即系佢年资系即系摆喺度咁耐咧，又真系唔系好觉，因为你旺角太多花多眼 鏡的鋪頭，我反而记得嗰个铺位隔篱一定系直头呢个铺位之前系咩卖底衫嗰个啦，鸡仔嗰个啦，又试过系卖嗰啲影音店啦，即系卖 仲有 嘅，即系嗰啲唱片啊咁样噶嘛。 同埋嗰度有幾間二樓書店嘅入口咯， 係咪啊？都喺嗰度啊！ 係啦，而家咧，如果你行嗰條街咧，你揾二樓書店咧，你爭啲揾唔到入口噶， 哦、 因為佢隔離咧就變咗 是个啡色大木板围绕，我唔记得嗰个系嗰啲化妆店嘅又系嗰啲叫做 pop up store 嚟噶。 即系所以变咗要揾就真系要好仔细啊！ 佢就遮住咗咧，你如果要揾翻嗰个后楼梯位上去咧，都有啲困难。咁但系系啦，呢个标行又冇咗啦。 好啦，另外仲有一间咧，都有人提到嘅，就系咧喺啲亚街老街嘅，就系。个 G2000 啊，嗰个本来系一个旗舰店嚟噶，喺个位置，咁但系亦都系咧受唔住呢一个嘅疫情之下影响啦，咁啊又系执咗，咁咧 系讲翻佢全栋噶喎， 佢系搬咗去隔篱一啲细铺嘅位啊，系啊，咁啊即系原本嗰两层高嗰个咧就冇咗啦，咁啊呢啲嘅朋友咧就纷纷喺今年咧，特别系全部都系今年咧就消失咗嘅一啲地标式嘅铺头啦， 喂，仲有咧嗰个叫做我啱啱。啱先，我同我女话啊，妈咪入边有得买咩啊？我系香港仲有边度有呢间铺头两个英文字啦。跟住我话旺角咪有咗成座喺度咁啊。跟住咧佢话冇咗啦，妈咪，我吓冇咗，我早阵子先行咗咯。 H&M 嗰个 啊， 系啊，喺家乐坊嗰度。 家乐坊嗰度 系啊系啊。 我琴日先去完嗰度食嘢。 我就 系 话咯， 我就系发觉系点解有啲唔对路咧？佢变咗第二个牌子。 系啊， 咁但系原来唔同咗啦。 呢一个咧，亦都系一个咧，即系撤离香港撤离得都几彻底啊。H&M 呢一个嘅卖服装噶啦，又系嗰个位置。咁你话啦，即系咁多地标式嘅铺头唔见咗咧，都有阵时谂翻下啊，喺旺角呢一带咧，其实仲有一啲嘅好经典嘅，我哋都仲有记忆嘅，但系唔知道听众仲有冇谂起佢咧？就譬如话，我就一定记得呢个大大公司啦。 我冇啊，呢个要交俾你啦。 系啦，系啊，因为大大公司咧，我细个嘅时候咧都有行过嘅，佢咧就去到好似七八年嘅时候咧，先至系即系撤出呢一个嘅香港啦。咁啊，因为即系执笠啦咁样。咁佢系去到八十年代啊嘛，去到八六年啦，唔系七八，去到八六年嘅。咁就1974年就去到1986年。我记得嗰阵时咧系好威嘅，即系要去大大公司嗰度去 shopping。我细个嘅时候咧喺元朗住咧，咁系要特登咧搭车出嚟九龙啦。咁已经一件咧好巴闭嘅事嚟嘅。 哦，出醒啊！ 我记得嗰阵时咧，我爹哋咧带我出嚟咧去行百货公司咧，行大大之余咧，就一定会过去大大对面嘅嗰间M 字头嘅汉堡包店嗰度咧就食。咁所以咧，其实咧，而家咧，大家仲记唔记得呢个大大公司咧个位置咧，相当于就系依家联合广场嗰个位置。 哦，原来果树太子嗰个位 系啦， 因为佢个地标好得意咧，就系因为佢系呈呢个三角形 啊，系啊，角落头啊， 系啦， 角落头咁样 嘅。而佢嘅大大公司就喺佢嘅大厦嘅啱啱末端嗰度咧，就需要大大公司上。 系啊，然之后个入口咧就有个 escalator 咁样上啦。咁佢嘅对面正对面咧，而家嗰间嘅美式连锁快餐店咧仲喺度嘅。 真系咁耐历史噶啦， 系啊，我细个几岁已经喺嗰度食啦， 系咯， 你可想而知嗰间铺几耐历史啊？咁而佢联合广场隔篱咧，而家就系始创中心啫。但系以前我记得咧，就 系 海星戏院嚟嘅。我睇细个嘅时候咧，喺嗰度咧睇过《驱魔人》，驱魔人 就 喺度睇噶啦，吓 到你呕晒啲嘢出嚟嗰套。 而家咧就变咗做呢个始创中心啦。咁你话几多回忆啊？ 喺旺角咧，喺个洗衣街咧，都喺度立咗好多年嘅嗰个税务处啊， 系啊，冇咗啊，都 拆晒啦，清得好紧要啊，喺呢个苏浙中学系咪嘅隔篱嗰度咧，嗰个大嘅地皮，哇，好紧要啊，嗰个大地皮，我起楼啊，真系正啊， 系啊，而家大家就豪宅咯，唔知嗰度会起啲乜嘢啊， 肯定豪宅，唔 肯定超级啦，因为个位置实在太旺啦嘛， 系啊， 但系咧，原来佢咧即系起咗嗰个水务处嗰个乘坐嘢冇咗之后咧，你会见到咧，原来有一棵咁靓嘅榕树喺， 仲 keep 住噶，仲 keep 住噶， 唔可以拆嘅啲大榕树， 系啊， 好紧要啊， 我跟住咧，我嗰日行过啦，我就同我女。讲我话，佢喺度起嘢有排搞啊，因为嗰棵树唔可以喐嘅，但系咧，佢唔止一棵，系两棵啊， 一个群组嚟噶，系啊，一个景区嚟噶咁样， 系啦。 咁如果旺角有啲就以前咯，譬如话嗰个豉油街咧，临时叫做熟食店啊， 系 就喺豉油街、新东街嗰度咧拆咗好耐噶啦。咁但系咧，佢当年咧系曾经系嗰啲咧，即系所谓流莺聚集嘅地方啊。 哦， 嗰个叫做咧豉油街临时咩熟食档咁样咧，系好多。电影咧， 喺边度啊？ 咪就喺豉油街、山东街嗰度咯。咁佢中间咧有个好大，如果佢变咗停车， 即系朗豪坊嗰度。 朗豪坊嗰条街后边咯。咁佢而家就变咗系临时停车场咧。佢搞嚟搞去都冇啲即系新啲嘅嘢摆到上去。 佢又雕空咗，佢就不停喺度变就烂地停车场咯， 定系用住先 系啦。但系佢好耐噶啦，佢对上嗰出咧，啲人话可以喺电影里边见到佢风貌咧，就系、是、旺角黑夜。 哦、 就有阿 张柏芝嗰套 系啦，吴彦祖张柏芝嗰套，咁啊佢里边就要话，因为佢哋喺嗰度交易啊，点咧，你仲见到佢最尾嘅风光咧，就是、有个熟食档喺度咯，拆咗就冇咯，已经系啊， 哇，刘恩嘅风光 系啊，好热闹噶，原来即系普通人都入都去食嘢嘅，咁但系佢就话系啦，好多刘恩就可能会喺嗰度就聚脚啦，咁样 系啊，咁啊好多唔同嘅地标式嘅铺头啊，咁啊都唤起好多回忆。 是啊，咁啊嗱，呢只歌咧，如果你唔介绍咧，我可以就唔知道，原来佢系真系指明紧呢一间公司。 系啊， 我以为佢打个即系比喻咁解嘅啫，真系。 你估求其作一个、 啊、 有历史嘅呢首歌嘅歌名。 即使一分都不方阵，还是有说有笑与你告别热烫。又到这关门的时候，清场的时候，拉闸的时候，愿各位今日都温柔。有家冇市，有气有力，清盘俸禄都不可怕。性格最贵，我已决定不减价。水晶灯饰即刻摆布，普通手表新款水着，自信精心出品，总可找到买家。就算要关门的时候，艰难的时候。 系啊，大大公司系啊。嗱，网上亦都好多留言咧，有同我哋回忆下啲集体嘅感情嘅。譬如咧，阿 Patty 咧，佢就话啦，佢就影咗张相啊，一个咧好似嗰啲芭比公仔咧，但系着住婚纱嘅，有个好靓嘅胶樽笠住咧。佢话呢个1976年 系 啦，佢喺1976年咧，大大百货公司买嘅结婚花车公仔啊。 哇，咁有历史啊！ 系啊，呢个历史悠久啊，真系。 有教咁样。 系啊。咁然后系啦， 另外咧佢就有挂苹果牌啊，嗰、那个牛仔裤嗰个咧，佢话系佢哋自己公司嘅物业喺旺角嗰度， 所以可能 就可以咁多年， 咁多年 系啦系啦。 咁啊，大家又提我哋咧就喂，咁嗰、那个观其洋服咧都算系屹立咗好耐噶啦， 系啊系啊， 仲喺度噶，我早几日我行过旺角都仲见到喺度， 咁啊要好好保存一啲 啦，系啊真系。 跟住咧，阿 Diego 就话咧，旺角大源百货有冇记得啊？ 大 源百货 系 咯。 大丸、啊、我记得咗， 丸就系一粒牛丸嘅丸啦，但系呢个一圆嘅圆。 喂，同埋阿 Happy Kid 咧挑机啊，佢话彭爷，你去过大大公司有冇去过小小公司？ 冇啊， 佢话喺弥敦道噶、啊。 咦，我听都未听过、啊。 系咪真噶？我哋姑且一信啦，我哋上网又查下啦。系啊，呢条街咧，其实我哋发掘下嘅话咧，几代人啲回忆咧都喺晒嗰度噶啦吓。 Okay, 多谢晒所有嘅听众嘅分享啦，多谢阿彭仔嘅资料搜集啦。 系啊， 听一次新闻报道。 以上交代计划的初步构想，预期申请人和北上车辆的司机车辆需要在八座位以下，要具有有效入境内地证件和两地驾驶执照，以及过境车辆封闭道路通行许可证。陈凡又说，初步计划容许每架合资格港车北上的车辆每次入境內地連續停留不超過30日，每年累計在內地停留不超過180日。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一道广阔云带正是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有一两阵雨，下星期一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二和星期三朝早相当清凉。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19点，升315点，总成交金额712.4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412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03点，跌7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小米集团27.65升1.3，新上市的华润万象生活是报30.65，腾讯控股588.5升5.5，美团289.4升1.8，阿里巴巴261.4升3.4，京东健康115.9升5.9，京东集团322元跌3.8，盈富基金26.82升3.6，中国海洋石油6.77跌1.2，中国平安95.3升2.0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2，英镑10.369，瑞士法郎8.727，澳元5.76，加元6.055，新西兰元5.467，欧元9.3974。每百日元对港元7.44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202。日经平均指数报26,773点，升305点。港金现价报17,22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1.78美元，卖出1,862.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英皇道去筲箕湾方向近住泰安街一段挤塞，龙尾喺康山花园。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湾仔的坚拿道东由于有水管急收，坚拿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着湾仔消防局对出唯一行车线就封闭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顺利村道、公园仔秀茂坪、呈祥道、落葵涌道马加烈桥底荃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锦田公路高步油站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三成群兴奋过瘾，赢咗啫，唔使咁兴奋系嘛？ 以下咧系关于松露嘅传说，边一个系真嘅呢 a 可以壮阳 ，B 可以长生不老 ，C 食松露之后佢打胜仗嘅。 知唔知壮阳啊？ 壮阳应该唔系， 我拣 C， 我暗拣系壮阳嘅。 答案系。 系咪壮阳？系咪壮阳？ 系壮阳，系壮阳，系壮阳。 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风骚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春夏秋冬是四咩啊？ 四隻花咯，打牌有番嗰啲啊，系个花字。 错啦，春夏秋冬是四季啊嘛，系个季字。第二个字春夏秋冬是四咩啊？ 又系呢条，今次仲唔系个季字？ 错啦，春夏秋冬是四隻花嘛，系个花字啊。 哇！ 第三个字春夏秋冬 仲嚟 就唔问啦。我今次问梅兰菊竹喺边度种嘅？ 喺泥度种，喺个泥字，桂花泥。 错啦，系田啊嘛。 吓、啊，你嗰块咩田啊？ 桂花田咯、啊，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嘅桂花田。 哦，你话嗰个中意打牌多过中意打工嘅桂花田咪得咯？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到嚟十二点之后嘅风骚快活人啊，可以呼吁打电话啦噃。 打电话做乜先？ 猜我字数。 哦，咩题啊？ 系啊，话今日过瘾。咁我哋既然咧都有啊唔同 今日先 过瘾。系啊，之前就果仔咯。 有功噶。 系啊，嗰、那个河河仔。 河仔 公。河仔 公。河妈 系啊。河妈都得啊，系咯。河仔公我妈咪河妈咯， 系啊。 嗱，因为我哋今日都有介绍过啲十大 YouTube。亦都有介绍过咧，即系十大嘅啲搜寻器嘅新闻。咁、不如咁咧，我哋嘅猜我是谁就同大家玩一下咧。2020一啲热门嘅人啊，可能系啲事情 或者系 估唔估到啦？ 啲物品啊，今年最兴嘅咁系嘛？ 2020年热门的 系啦，冇错啦。即系计我们的之后就系热门的，咁啊睇下大家有冇兴趣啦，同我哋估下。你出问题考我哋得嘅。 啊，又好啫。 系啦， 号码 18723888，18723888，你可以打嚟啦。就系呢个猜我是谁之2020热门的。 啊、我哋仲有冇圣诞卡仲啱唔啱送啊？ 你好似仲有嘛？嗰啲唔系嗰啲签名啦，就 系 冇得自己搵咯。 系咯，签名咯。好好啊， 九号都记得切我， 都得啩， 系啊， 记得。 唔知邮局而家系咪在家工作？ 唔系，收到都系一份心意啊， 都系有心话钱。 我哋通常都系写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噶嘛，即系实中嘅，系啦。 即系可能会迟一啲，但系可能又会早到咁样。点都好啦， 好啦，不如我哋送圣诞卡啦。 好啊，18723888，猜我是谁？ 系。 我帮你拣咗啦。 哎，我知道，我知道，是是可唔可以拣多两下下咧？哦，翻嚟风骚快活人，几好啊！ 好好啊，呢间房拣得。 哎，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5%啊！嗱，成日咧，即系中国大陆咧，我哋啦，即系大陆咧，咪有啲户外项运动咧，成日都俾人讲，哎呀，点解到今天咧，你都系仲未搞得掂好噶？咁样。 国足。 系啦。就 是、 足球啊 ， 系啊， 足球啊，你咪成日都觉得咧，哇， 成日都话14亿人咧想揾11个都揾唔到， 系啦， 系啦 嘛， 好嬲啊！ 所以咧，佢哋即系而家咧，即系都好大力咧，去发展下呢个叫做足 运啦，系啦， 足球咁啊，不论男子又好，女子都好嘅，咁啊，而佢哋嘅都兴咧，大学咧同对大学咧，即系两间唔同嘅大学去对女， 系学界啦咁样， 系啦，学界大学嘅对女啦，咁样即系咁样系女子足球 ，OK， 咁系参加联赛， 嗯 啊，咁咧就呢个女子足球联赛 做咩事？ 咁啊发生咗啲插曲， 插曲哦，我估 搞笑。 当中应该有个女子足球员俾人怀疑系男人嚟嘅， 系咪嗰啲啊？ 应该系咁样， 又唔好又咁样嘅，佢哋真系 佢哋踢完波之后交换球衣，当众交换球衣， 就我话离谱啊，系相机全部取消接球， 系咪咁样啦？ 啊，你又谂到呢一幕？ 个球证系男人嚟嘅。 冇啊，男人唔得噶嘛？ 唔系冇我做， 系因为咧，女足啊嘛，原来大家真系太过娇娇女，踢踢下嘅时候跌咗啲嘢出嚟啊， 跌咗啲嘢， 跌咗一啲装饰，譬如系个紫水晶指甲吧， 即系咁样，人哋铿锵回，我哋中国女足世界有名嘅铿锵回归啊，所以绝对唔会即系呢啲 好听啊， 系啊，唔会系柔弱似水嘅，应该唔系呢啲嚟嘅。 啊嗱，咁啊就系咁样嘅，哦 甩咗个妆。甩咗个妆，即系溶液溶咗。 彭仔未讲， 我 甩跌咗啲嘢 咯。我以为你跌啲劲啲嘢出嚟。 佢系有心谂住讲呢个噶。 系咯系咯。 又唔系喎。 又唔系。 嗱，佢又真系咧。 扯你个瓜。 喺开始嘅时候咧， 我听到你讲咩啊？ 人哋会戴嗰啲运动 bra 噶，冇得扯甩噶。 我点知啊？嗰啲扯唔甩啫。彭仔，你知扯唔甩啦？ 点会扯唔甩咧？ 系咯。 嗰啲背心型嘅 bra 再锋利嘅刀都有生锈嘅一日。 你冇话断 再稳固嘅 bra 都有扯甩嘅一天。 咁扯甩又如何啫？ 都可以扯甩啦。 咁可能咪要再戴翻就又唔记得守龙门咯。我哎呀甩咗啊，执翻入咗波啦，可能系咪咁样啊？ 咦，都几虾碌喎呢度。 又唔系咁样， 好丰富，好丰富，哎，多谢你咁样。 系啦，尽一力嘅我哋。 类似足球比赛。 O K。 系啦，啊，但系咧，即系咪开始比赛之前咧， 系 嗰个球证咧，竟然咧就准备落场啦，好啦，跟住突然间 beep 咁样，跟住咧就话。唔系开始， 唔 好意思， 系 呢队叫做咩啊？福州大学， 福州大学， 福州大学， 咁啱用福州啊？ 系啊， 英文系咩啊？ 个福建啊， 福州啦，唔系福建，系福建大，系福建省里面嘅大学，佢叫福州大学。 哦， 咁咧，佢话喺开始系啦，福州大学啦，都系嗰句啦。 好啦， 开始嘅时候咧，哦，球证喺度， 出手指， 好，福州大学，你。未能够可以落场， 我未能够落场， 系啦， 冇戴口罩，可能而家最新规矩，个个都要戴口罩嘅， 唔系，唔关口罩事， 系， 冇戴口条边， 嗱， 披头散发， 等，再继续啊，你可以去再讲多少少， 未扎好条边，哦，头发过长， 系咪个头太多饰物啊？ 可能系 箍啊， 系。用咗阿桂花田最中意嗰啲啊发卷啊， 系咪啊？ 系啊，夹咗个发卷， 嗱。就 开股啦喎， 系咪同头有关啊？你终于知佢谂嘢咧，系啦。 佢真系按捺不住啊，系真系同佢个头发有关。 染咗颜色， 系 我染咗色， 染色 真系啊， 染色唔得噶， 系 啦。哦， 解嘅， 原来咧。 天生挛啊甩色嗰啲又唔得， 唔系啊，咁你外国可能有金色头发嘅女仔， 但佢应该全部都系中国人嚟噶嘛，咁佢点？ 因为颜色， 唔系，但佢点样限发啊？佢讲咩？ 因为咧，佢就话再即系佢咪大家列队出嚟啦，咁跟住啲球员咪喺度啦，好，我一二三四五六七啦咁样，跟住咧嗰个球证啊就话喺即喺度话啦，喂，你哋吓呢队唔可以打波啊 ，OK， 因为全部犯规啊，佢就系话因为佢哋咧啲女孩子咧 头发颜色染晒， 头发唔够黑。 哦，可能因为佢哋系大学啊，即系仲有校规要守，佢唔系职业联赛啊，可能系咁啊嘛。 佢就你咁样嘅，应该咁讲啦，可能有关系大学事啦。如果佢系真系已经系出 职业联赛成年人就冇咯。 咁佢就话咧，因为佢就话啦，福建省咧嘅教育局咧，佢有明文规定嘅，参加所有嘅参赛运动员咧，不得染发。 OK。 男生咧不得束长发， 哦、 即系长毛唔可以踢波噶啦。 系啊，或者当年嘅古烈治嗰啲冇咗噶啦。 系啦，跟住亦都唔可以嗱，亦都唔可以有奇怪嘅发型。 哦， 即系你嗰啲 dreadlock 啊、铲光头，可能咧边高边低啊，即系之前处理咧嗰啲咧。奇异嘅发型 咁要跟边个头啊？金正恩嗰个先得。 佢又冇讲啊。 系咯，跟边个头先得？ 佢又冇讲。总之咧就唔可以，仲有唔可以佩戴任何嘅饰物。 呢个就 OK 嘅，因为你惊会整伤人。 系啦系啦，否则就会取消比赛嘅资格。 即系当咗你系学生咁管咯，因为佢哋真系大学生嚟噶嘛。 系啊，佢设非常之严谨，但系其实咧，咁好啦，咁跟住咧，佢哋嗱即刻揾解决方法系点样？ 即刻染翻黑佢咯。 系啦，曾光叔叔就出嚟啦，即刻变黑得。嗱，而家仲用呢只咁啊？ 系啦，我以为戴顶帽嗰啲遮住佢咪算咯，得唔得 啊？戴帽点样去踢波啊？ 咁以前能源衫都戴帽噶。 咁啊系。 系咪先？ 嗱，咁佢哋即刻咧就去买啲咧即刻染发嗰啲喷嗰啲咧。 唔系嘛？咁我等埋佢开波。 系啊，真系现场去等佢开波啊，因为 算有啲， 因为都有几。 哦，我而家明啦，点解少林足球里边赵薇会用火星人嘅造型出场啊？ 咁啊，实冇问题。 个头一定又。 会有发型问题， 奇异奇异发型， 生唔到头发， 唔系咯，光头唔踢得波咩？而家 系啊，咁咧，所以咧就咁好啦，咁啊，跟住佢哋嗱嗱，真系等佢翻嚟咧，佢即刻喷翻啲头， 等佢哋， 咁如果唔系点打？ 取消资格，全队三分咯。 咁另外嗰个赢晒， 唔系啦，一定系咁噶嘛，你自己违规， 得就不至于啩。咁佢总之等佢啦。 如果佢要捉用校规嚟捉嘅话咧，咁我相信佢下次会唔会睇就话你唔得？点解？你底衫系黑色嘅，学校话明要着 白 底衫啊嘛，系啦，应该系捉呢啲噶咯， 可能 系咯， 咁啊，应该我系对面嗰个同佢作战嘅咧，嗰队咧就会系投诉咯， 系啊，好唔抵啊！ 你都话佢系犯规啦，点解你仲要俾时间佢整理，然之后同我对赛啊？ 我想话佢真系咧，好啦，当个嗰几个咧俾人捉嘅时候咧，翻嚟咧就染翻黑啦，就整翻黑佢嘅时候，我开始啦，咁右边咁样，跟住咧打得下咧，佢真系对面咧其中嗰个叫泽美大学咧，佢叫做泽美大学咧， 汕头嗰度嘅， 其中咧有一个咧嘅队员咧就话有向球证投诉，球证唔得停赛。点解啊？咩事啊？咁佢话其中一个队员咧，佢冇染黑晒啊，咁样 唔系嘛？ 有打嘢 系啊，佢话因为咧，佢真系其中一个咧，佢就觉得自己都唔系太过浅色啊，即系虽然不至于黑，但系咧，即系可能佢系 dark brown 嗰啲咧。都俾人捉，跟住咧嗰个球证验员系嗱，头先俾咗机会你哋嘅，你哋冇去再染翻黑嘅时候 out。佢淨係 趕出場啊！ 趕出場啊！ 係 趕出場咧， 係咯， 佢打少過咯， 打少過喎， 即係佢哋繼續就比賽嘅，但係打少過咯。 係係， 哇！嚴緊到咁樣 嘅，好嚴緊啊！真係。 咁呢個女子足球最出色嘅地方就係睇技術啦。 原來睇髮型多啲， 原來睇規矩啊！ 唉。 呢只歌都值得推介啊，因为 DJ 嘅银河维修员呢亦都係攞到呢个十大呢 YouTube 热门嗰个音乐影片呢第一位啊。 係啊， 好犀利好犀利。 除了会痛一切都未好，除了挫折面前仍有路，除了现实总有某些修补可以做。残破世界令人学成，悲观中找鼓舞，来舒减身边恐怖。人照料你，日子都不算早，尽量去弥补。难逃那烦恼，修修补补，乱世中一起苍老。沿途在修理着熄了的曙光，祝你在乱留下平安。真爱是任何形状，对付百孔千疮，谁能望穿我这种健壮非健壮。形势坏透只好对抗，由我硬撑着使你心安。也怕了等某位去补，而你有我保养和爱慕，逢了再破穿了再补，这乱世未必可受离苦。绝望里乐观亦是个情操，东歪西倒，但至少牵手偕老。沿途在修理着熄了的曙光，你在乱留下平安，真爱是任何形状，对付百孔千疮，谁能望穿 银河维修员啊 ，DHN 啊，嗱，电话号码1872388，啊，修理员啊，唔系维修员啦，银河修理员啊，1872388，1872388，我哋今日咧，猜猜我是谁咧，想同你玩一下，喂，2020咧有啲咩可以值得即系估下嗰啲名人啊，或者啲大事嘅，系啦，热门嘢，咁啊，欢迎你可以打电话嚟嘅，我哋亦都有我哋自己嘅开光圣诞卡送俾你。 啊，系啊，仲有大家可以考翻我哋转头啦 ，OK， 系电话号码1872388，猜猜我是谁？ 系啦，嗱，咁啊，如果你话咧，我哋而家就送。圣诞卡啦，咁但系今年咧，我谂大家最想收嘅圣诞礼物咧，可能吓就系嗰个叫疫苗啊。 哦，系啊， 系啊， 都想快啲收到啊。 咁啊，但系如果你系英国嘅民众咧，你就真系可以系啦、 啊， 收到啦。 系啊，好，即系琴日咧睇到咧电视新闻片咧，就见住咧嗰个90岁嘅婆婆系成为全球第一位咧， 冇错， 接受呢、這个疫苗嘅一个婆婆啊。 系啦、啊，呢位婆婆咧就叫做阿 Margaret 啊， 阿 Margaret 系啦、 啊， 90岁嘅婆婆 Margaret。 好壮健，我见到佢有精神噶、 啊。Elizabeth 系啊，佢仲着住件好开心嘅 雪人衫、啊， 蓝色嘅小企鹅雪人衫， 好得意，好可爱。 系啦、啊，咁咧佢就接受访问咧，佢就话犀利啊！佢咧其实佢下个礼拜咧唔系90岁啦，系91岁啦。系啦，佢话咧，佢话我好庆幸可以成为第一个接种疫苗嘅朋友， 好开心。 系啦，咁啊呢个系我谂到最好嘅生日礼物，因为代表咧呢一年嘅独处之后咧，因为唔可以见其他人啊嘛。佢话我终于可以同屋企人咧同埋朋友咧就过新年啦咁样。 希望大家都可以好似呢位婆婆咁啦。 系啊，咁然后另外一个咧就系81岁嘅长者嚟嘅，咁、 嗯、 啊都系即系年纪大嗰批打先啊嘛。咁、 嗯、 所以咧而家就系佢哋会即系优先可以咧就接种到呢一个疫苗啦。咁、嗯、啊英国咧隆重其事咧，佢就将呢一个琴日打呢个疫苗咧就叫做 V Day 啊。 哦、 个 V 咧就系用呢个 vaccine 做个第一个字啦，咁、 嗯、 但系俾人联想到咧就系嗰阵时诺曼第登陆战咧叫 D Day， 即系咧反击啊，即系反击咧，终于都可以咧即系叫打赢呢一个最终大魔头咧，取得胜利咁样啦。 咁啊，即系 victory 啊， 系啦，其实你可以咁样将个联想，就将佢即系变成系胜利嘅一天咁样，系啦，咁啊嗱，佢都有啲哈碌嘅。因为咧，譬如佢话咧，美国咧亦都有一个咧，即系参与测试打呢啲疫苗嘅护士咧，佢话咧开头咧就好犀利嘅，打完疫苗之后咧，佢会似咩咧？ 似 饮醉，似饮醉酒啊！ 即系嗰个感觉系嘛？ 系啊系啊！佢话咧美国有一个参与接种疫苗嘅测试护士咧，即系有啲人都新鲜事出噶。 系 佢打完之后咧，佢就话：哎呀，我以为自己咧传说中嘅 Hanover 吓、饮醉咗。嗨嗨地啊，咁样 系咪有啲咁有冇讲话？其实真系打完之后咧，因为话个个嘅反应话唔同 啊 嘛， 应该就可能有，因为总好多嘅药厂系测试中噶嘛。 冇错， 佢嗰个系觉得感觉好兴奋，因为佢可以能够帮人去打呢个针 啊。系啊， 所以嗨地啊。 唔系噶，佢话咧，佢知道呢个系副作用嚟嘅，因为咧，譬如话佢个，但系佢惊嘅地方系咧，佢嗨嗨地咧就头痛，同埋会有司法高烧。 哦， 咁个个都惊噶嘛，因为咧呢一轮你以为自己发高烧系中个招啊嘛，咁所以佢话咧原来都系疫苗嘅副作用，不过佢话咧系真系有机会咧就吓走啲人嘅。 哦，唔系喎，但系平时打嗰啲流感针咧都系话会有啲微烧噶嘛， 系啊，冇错啊，咁啊同埋佢哋测试嗰啲人咧，其实真系要好仔细噶，嗱呢份工唔易做噶， 啊要真系 check 好多清楚， 唔系因为你要识得表达咧你嘅感受，你谂下俾阿田一大件事啊，打完针之后你觉得点啊？系唔舒服咯，边度唔舒服？ 跟住咧，我就话要有啲咩感觉噶？你话俾我听，即俾我对翻。 因为咧，佢哋都要记得好清楚噶。譬如咧，呢个护士咧，佢话佢第一次打完之后咧，就即刻要要访问佢啦，就话有咩感受？佢话痛咯，边度痛？打针嘅地方痛，系啦，佢就要记低，跟住咧一个月之后咧，佢再打第二次啦。因为佢哋而家话啲疫苗要打两剂嘅，再问佢而家点啊？有咩感受啊？咁样佢话 都系痛啊， 都系痛啊，同埋痛过第一次啊。咁、你谂下，阿田咧，你即系你睇出戏咧， 我就大件事啦， 两日唔记得咗，我唔记得咗第一次痛啲定第二次啦。喂，你讲清楚先得噶，真系。 我有两次嘅咩？ 系啦，又唔记得晒，咁所以佢哋又好仔细咧，话俾你听，位置喺边度唔同啦。 咁系啊，因为呢个咧好紧要啊，即系咧睇下咧打以后落嚟咧嗰啲人咧第二批种植嘅即系注射嘅人士啦，嗰个反应啦，同第一批系点样啦，或者打后有啲咩改良等等嘅嘢。 但好紧要、啊。 但我想问一下咧，我哋即系作为普通市民咧、哦，你会喺而家呢个疫苗注射嘅阶段咧、 嗯，打唔打 咧？你系希望自己系成为先打先享受啊？ 嗯， 定系迟啲睇定啲咧？系啦、 啊， 你会倾向边样咧？ 如果咧系半年前咧，我都会想睇定啲嘅。 系， 而家过成年咧，我真系想快啲打。 即系你觉得嗯可以搏一搏啦，应该都。 即系你系首批嗰个希望。 因为你都系长者啦。 系、哦、啦，冇错。同埋咧，我一定咧会俾你两位打先嘅。 系啊，喂，咁打完之后，我想问一下你，会唔会真系出多咗？即系假设冇咩限聚令咧，你会唔会放松咗？会 诶、欸，我有抗体啦，咁、 哦。咁要睇下当时个社会个政府系点样行嗰啲措施先啦。咁冇理由打完嗰个 咩啊， 之后你大晒噶。 咁而家你唔系咁话 明打完有抗体噶啦嘛。 代表是那些限聚令放宽晒嘛。 哦、那你的问题你一个人出街其实都没问题的嘛，他不会犯法的嘛叫做。 不过我就想知道是不是真的打完疫苗之后呢 都不好 了。是不是就不用戴口罩的呢、 我没人敢讲啊。 那他都没事了嘛，不是不是的吗、 那还有第二些病毒的嘛。 大家来 试。上呼吸道感染你死啦，是不 是那现在香港就未有具体消息的。那大家陆续要留意啦，我们几时有疫苗打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前香港众志成员周庭涉及去年6月21号的包围警察总部案，早前判囚10个月，他申请保释等候上诉被拒绝。警方破获投资基金诈骗案，涉及被骗款项4亿7500万元，拘捕24人，包括3名集团主脑，当中1人是执业律师，另外有11名保险经纪。警方话案中有260名事主被骗，当中250人是内地人士。警方冻结5000万元银行存款，同埋另外总值3亿7000万元嘅物业。警方话集团讹称有关产品系一间国际知名保险公司旗下嘅投资基金，以高回报作招来。受害人喺2018年中发现基金价值跌近90%，去年9月喺开曼注册嘅基金清盘，受害人先至发现受骗。的士司机强制检测计划今日展开，为期2星期，全港各区设立合共13个专属检测中心，其中在观塘渡轮码头巴士总站，一名排队等候检测的的士司机说，事前并没有预约，等了大约半个钟。他认为做病毒检测是应份的，如果全行的的士司机都做了检测，有助吸引乘客搭的士。有的士司机不满检测中心的选址，他说要在上班时间内做检测，加上附近没有位置泊车并不方便。的士司机完成检测之后会获发检测名牌，相关人士如果未有遵从检测公告即属违法，可以处以即将实施的5000元定额罚款。葵盛西村第八座感染群组不断扩大，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认为，已经有充分证据显示大厦有传播链，政府应该引用限制与检测宣告，要求居民接受强制检测，直至有结果先至离开，同时要求警方协助找回早前已经搬走的居民。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就说，现时已经有不同条例容许当局执行隔离安排，但就欠缺一个紧急机制迅速动员不同部门执行有关隔离措施，在几个钟头内控制场面，不容许居民搬走。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有一两阵雨，下星期一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二和星期三朝早相当清凉。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36点，升331点，总成交金额725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12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03点，跌7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小米集团27.75升1.4，新上市的华润万象生活是报30.6，腾讯控股588.5升5.5，美团289.4升1.8，阿里巴巴261.8升3.8，京东集团322元跌3.8，京东健康116元升6元，盈富基金26.82升3.6，中国海洋石油6.73跌1.6，中国平安95.4升2.1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14，瑞士法郎0.888，加元1.28，人民币6.528，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213，澳元对美元0.744，新西兰元对美元0.706。日经平均指数报26,774点，升307点。港金现价报17,22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7.35美元，卖出1,858.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变坏又不是真的变坏的，你明白我想说什么？ 人难逃重复痛，始终成长，总会偶遇上不幸自赏。人从来重复痛，争取顽强，方懂参透硬仗，推敲出新路向。 林峰话：今次为自己，亦都为乐迷打气嘅。经历坏事嘅时候咧，我哋好多时都会觉得世界末日啦。但系好多时过后咧，就会发现几时开始坏，就系、是、我哋几时开始偷偷变强嘅时候。 一路至今，经过多少爱伤。 作曲人吴林峰自己，填词有 T-Rex， 编曲监制有 Agent Chat。上咗三个星期未跌一级，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8位，吴林峰越坏越强。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出发啦！哎，两只神鹿做咩仲唔搬礼物啊？ 圣诞老人啊，啲礼物好重，搬唔喐啊！ 旧年嗰啲圣诞礼物太多太重，我整亲条腰未好翻啊！ 啊，咁你两个想点啊？ 不如搵机器帮手啊，用输送带或者系整条吊虫装置都好啊， 搵人帮手都可以喎、 啊。搵咩人啊？ 咪圣诞老人你咯。 不如都系听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干短剧啦。 搬重嘢要小心，仲安全，免扭亲。 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我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活人啊嘛！ 好啦，1872388，1872388啦，而家嚟到我哋十二点半翻嚟之后嘅风骚快活人猜猜我是谁， 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啦。咁啊，讲紧咧就我哋今日出嘅题目咧就系讲下2020年啊里边咧各方面嘅嘢咧，其实都可以发生嘅。咁啊喺某一个嘅网站咧就列出咗好多样嘢嘅十大啦，人物又好，事情又好，事件又好，就算系嗰啲剧集啊，都可以有嘅。咁我哋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去估啊，或者系你出题俾我哋估都冇问题噶。 系啊，好啦，嗱，我哋电话旁边有朋友咯，再打嚟1872388，你系边个？ 猜猜我是谁？ 系你好， 系你好啊，你系边位啊？ 我叫律师啊， 律师啊，你好， 你好，系啦，新田你好， 新田 你好， 你好，系啊，仲有鹏仔都喺度， 系鹏仔你好。 你好啊，你想系出题俾我哋答啊，定系你考下自己俾我哋考下你咧？ 你考我啦，我想揾桂花田考我。 好，交俾你啊，桂花田。 好， 希望浅啲啊，因为我唔系好识嘅。 嗱，即系其实都系难嘅，认真地。咁咧呢个咧就系喺被誉为一个网站里面咧讲啊，喺十大里面咧，其中一个咧系能够咧，即系喺呢段时间喺个疫情期间咧，你能啊。学到一样新嘅嘢， 新嘅技能， 新嘅技能咁样。不过可能你之前都识嘅，不过对于有啲人嚟讲咧，佢系未必识嘅。咁啊，呢、哦這个呢样嘢啦，即系呢个叫做活动，系咪？呢、這个活动咧，就系、是、两个字。 哦。 咁咧呢两个字咧就系、是、平时咧你可能未必咧识去玩嘅，即系识去做嘅。咁、但系呢个运动咧，呢个一个运动嚟嘅。咁但系咧系虽然教嘅，咁咧就 系 教咧但系未必人人咧，譬如我呢啲咧，我如果系要做运动，我唔会做呢个咯，因为成日都觉得咧 好难噶， 系难嘅。我对于我嚟讲系好难嘅、但系对于有啲人嚟讲咧，觉得唔系啊，都好容易，好好玩嘅，可能飞嚟飞去嘅，有机会 飞嚟飞去。 唔系咁，当然啦，佢其中有一列系咁样啦吓，系、啦，咁就你就系望去个样咧嘅时候咧， 你讲下嗰啲装束俾人听下。 啊，系啦，即系 有冇服装啊？ 有噶， 都有嘅，好贴身嘅，系 好贴身嘅， 嗰啲服装好贴身。 喺户外定喺室内做嘅通常？ 室内多嘅， 室内做嘅。 室内 啊， 使唔使落水噶？唔使啊，真系室内。 唔使嘅，系啦。 嗱，佢咧虽然系男人同女人咧都可以玩，不过倾向咧比较多咧系女士多啲嘅， 因为你身体比较柔软啲嘅。 系、 空中瑜伽 啊，啱啦。其实我系想讲瑜伽 啫，因 为有啲瑜伽 飞嚟飞去啊嘛， 飞嚟飞去有空中，即系话其中一个 item 都可以飞嚟飞去嘅。 冇错冇错， 系啊，瑜伽 呢个被誉为系咧过去呢一年咧港人解锁技能啊，学多咗一样就 系 做瑜伽。 系啊， 我真系估唔到。 而家男人都中意做瑜伽， 男人都有嘅。我话男女都有，不过多数系 女 人做。 系啦，因为男人就硬骨头啊嘛，系咪先？唔知会唔会挑战啊？ 我都想问咧，咩叫解锁啊？ 即系打机嗰啲术语咧，譬如话你一个角色成长咧，可能你只系开头净系识得咧，挥舞长剑嘅啫。咁啊，随住你升 level 咧，你就话啊，你 unlock 咗你第二个技能咧，就譬如话你识放魔法啦。咁啊，而家大家就中意将啲打机术语咧摆落我哋日常生活， 系 啦，譬如话 技能解锁，即系我哋学识多咗样嘢。 系啦，啊，人生成就解锁，你而家咧就唔知边度毕业啦，咁啊用解锁去代表咯，咁样。我恭喜你， 好多呢啲新，好多谢晒。咁我可唔可以点唱啊？ 可以， 好啊，你想点咧？ 其实咧，我就最希望咧。点俾我妈咪咧？因为我妈咪依家咧就住我人养，咁喺疫情嘅关系咧，佢就出唔到嚟度噶。咁希望依家全世界嘅人咧都健康快乐、开开心心，疫情快啲过啦。 好啊，妈妈点称呼啊？ 叫寶寶啊！ 寶寶，寶寶你等等，我哋好快咧有疫苗啦，有疫苗之后咧，我谂我哋好快就可以咧一家团聚啦，你啲亲人就可以探你啦，咁样。 系啊。 好唔好啊？ 系啦，咁点埋唱俾自年老人院嘅各位同事咧，去照顾得我妈咪好好。 好啊， 真系好难得 啊！系啊，好多谢晒你电话，加油， 拜拜， 好嘅，拜拜。嗱，咁啊，阿鹏仔你就成就解锁咗咯， 系啦， 因为你学识咗解锁嘅意思系咩 啦？意思啦， 系啦，你就解锁咗一样嘢啦。O K， 都系噶，都系噶， 系啦，好啦，再 突破咗啦。系咁啊，第二位系边位咧 ？Hello， 你系边个？ Hello， 是你啦。 你好， 你哋好。 恭喜发财。 Emily 你好，你好， 你好 ，Emily， 鹏仔你哋好。 你好 ，Emily。 你系咪想我哋出题啊？ 边一个出题俾你啊？ 我拣豪仔。 O、okay, K， 好啦，嗱呢、這个好意啊，真系有嘢益你啊，真系。亦都系咧喺疫情期间咧，香港人咧就做多咗一个新嘅技能，甚至乎咧呢个技能咧同头先瑜伽最大分别咧，瑜伽就要俾钱去学嘅。咁但系而家呢个技能咧就 系 你学咗咧，你就有钱收啦。所以第一系学咗有钱收嘅。咁第二系啦，第二咧就系、是平时咧冇咁多人做呢、這、一个即系工作嘅，因为佢呢个所谓技能咧系一个工作嚟嘅，平时冇乜人做嘅、嗯。但系疫情期间咧，哇！你嗰轮啊，个个争住问咧，喂有冇得介绍啊？我都想入行、啊，喂你得唔得噶？我好挨得辛苦噶，我一定做到噶咁、嗯、样。 但有技能嚟噶。 都算系啦。咁然后呢如果第三呢你话我哋直播室里面呢桂花田啦、豪仔同埋彭仔呢边个做呢份工呢系最有成就呢应该系程振鹏。因为点解呢佢双腿好似摩打。系啦、 哦、 你估到未呢而家咁样。 啲咩啦 外卖 员。系啦、啊、外卖步兵啊即系我哋呢一年学识咗呢个名词呢。 步兵。 个个都争住做仲、要话喂有冇介绍啊 真 系 有双手有双脚就做得㗎喇。睇、 啊、 人哋请唔请。 你就唔得啦。个饭盒去到一半你吃了， 你食咗，唔系啩？ 或者话喂太满啦，我帮你试下先。 系啦，OK 啊，真系。你有冇朋友都喺呢一年可能有做外卖保兵啊？ 系啦， 冇， 我咁好彩咯。 咁你有冇嗌咗啲外卖啊？认识咗呢啲保兵咧，佢送嘢上嚟俾你。 有啊，有时嗌外卖都好多嗰啲保兵上到嚟会送嚟，系都辛苦嘅。 所以我哋都有接触啊，真系。 系啊，辛苦噶，系啊，好恭喜晒你，你答啱咗啦。 我想点唱嘅， 我哋有圣诞歌送翻俾 你。 你 点唱啊？ 点唱俾所有香港人啦，个疫情快啲过，同埋医护啦。各位老师啦，家长都好辛苦喺度照顾小朋友嘅， 系 啦， 冇错，好。 好啦 ，OK， 多 谢 晒你， 拜 拜， 拜拜， 系啦，呢个步兵都好紧要噶吓。好，再听下 位 建中， 睇下系咪我嚟到考佢先。 Hello， 你好，猜猜我是谁？ 你好啊，系我叫 Gary 啊，系 Gary， 系 你 好， 喂，咁咪拣彭仔噶咯？ 想系你出题俾我定我出题俾你啊？ 你出题啊，唔该晒。 好啦，咁啊，我系彭仔啊，咁我而家咧出条题俾你咧，就呢一样嘢咧，就原来都入落去咧，2020年咧好热门嘅一种嘅产物啦。咁啊呢种产物咧三个字嘅啫。咁咧我自己屋企咧都有，都系今年买 的。你有嚟做咩咧？请问你煮嘅咩？ 嗱呢种嘢咧系爱嚟煮食嘅。 哦呵。 哦。气炸锅。 Yeah! 真系气炸锅啊！犀利喎，喂，可唔可以解释解释嚟听下点玩嘅呢嚿嘢？ 气炸锅咪一成个好似 咪将啲食材掉晒落去咯？ 你想炸嘅嘢唔使落油放落去，然之后闩埋个炉，然之后好似焗炉咁样校翻个时间掣，跟住佢就会，譬如你薯条咧， 佢会 变 薯条炸薯条噶。 可以炸薯条噶， 即系佢就咁摆落去，咩都唔使落就得噶，我咁犀利噶， 你唔系分配啊？ 我冇嘛，我有光波炉，有水波炉，已经搞到好头晕噶啦，已经。 系啊，光波炉已经系上一代噶啦。 系啊，气炸锅啊，原来系咁样啊。 咁啊 ，Gary， 你屋企有冇啊气炸锅啊？ 有啊，主要咧都可以整下啲炸腰果啊，整下叉烧啊，咁、都好方便嘅。不过咧、就系啦，咁就系啦，我心爱嘅人做咯，咁变咗佢就都好中意做嘅。做完之后可以分享下啲食物啊，睇下即系做嘅过程啊，咁、都可以喺呢个抗疫期间咧。咁可以咧，即係用嗰啲時間可以鑽研下咁樣啦。 係，阿 Gary， 你係曬命喎。 作用咧就係， 係 啦， 你 唔係曬命 嘅人整咗出嚟咧，你就要食得好滿足、好滋味咁，咁佢就係最大滿足啦。 係啦， 係啊，咁就係咁啦。不過咧，咁都唔可以食太多嘅，大家都要注意健康。 O、okay, K， 好啦， 好啦，多謝曬 Gary。 咁可唔可以再點唱？ 可以點俾你 快嘅？ 點俾你心愛嘅人啦？ 寄翻個聖誕卡俾你噶嚇。 好啊，咁啊就點俾全香港嘅人啦，咁大家齐可以齐心呢个抗疫啦，咁就可以快啲将呢个疫情咧，咁可以慢慢咁可以踢走晒去，冲走晒去，咁、大家过一个正常嘅生活，尽快过翻一个正常嘅生活咧， okay. 大家开开心心咁样咯， 好嘛？ 好 的， 拜 拜，好 啦， 拜拜，好啦，电话号码18723888，18723888吓，猜猜我是谁啊？继续等紧你啊！No one's lighting my phone. I'm a little obsessed. Maybe it's hard to forget you. Get you off my chest. lost my faith for a minute. Told everybody I was so new. We had nothing else to lose. I left myself unforgiven. Got to the edge of almost falling. Almost walked away from you. Not tonight. I can't leave you now. I can't leave you now. 想送俾你 吓咁、啊、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活人啊嘛。 好啦，继续翻嚟直播室现场啦吓。 咩对我起谈啊？ 算啦， 唔好 讲 乜嘢啦。 系啦，佢冇永远都系用呢一招啊，真系，即系学你话事斋，真系，哎呀，吓、啊，但系点啊？我买7238，今日我哋想玩猜猜我是谁咧，就系2020啊，有啲咩大家好熟悉嘅嗰啲人啊，又或者我哋有啲活动咧，咁、希望大家可以参与估下嘅。咁啊，电话旁边咧有位朋友咯噃，你边个？ 小朋友嚟噶。 小朋友啊？ 系咪啊？晴林啊？ 系啊。 青林， 你好， 你唔小朋友喎、啊，你好成熟喎、 啊，好 cool 喎，睇你个样应该11-12岁系咪啊？ 系啊， 系啊，中一好啊，咁不如你拣一个啊，你要彭啊、豪啊定田啊？ 系啊， 佢冇鼻音噶 ，Hello， 喂 ，Hello， 我哋吓走咗佢，你想拣边个同你问问题啊？ 系啊， 田浩鹏， 过圣诞。 又有 边 啲乜嘢玩？ 想要阿豪啊！ 好啦，要阿豪啦。 阿豪，咁样讲第一次，我想要阿豪。 好啦，多谢你啦。俾啲难啲嘅你啦，不过我都。 哇！唔好咁样、啊。 讲少啫，佢得嘅，佢得嘅。OK 啦，咁样。 好，中学题。 中学题，佢系一个活动嚟嘅。咁咧就平时咧，香港人咧唔见得咁疯狂咁中意嘅。不过疫情期间咧。大家突然间一窝蜂咧，就变晒咧，即系嗰方面嘅爱好者， 或者专有冇专家出嚟啊？冇啊！ 又冇专家嘅，咁但系咧呢个呢个运动咧，大家参与咗之后咧，就有好多负面新闻发生咗嘅。哦，譬如咧，啲人就话：喂啊，好自私啊！你哋啲人 搞错啊！ 你哋做完呢、這 个自己咧走嘅， 系啦，你哋做完呢个运动之后咧，污糟邋遢啊！运动 嚟噶， 系啊， 系咩？ 远足。 远足啊，嗰、那个方向啦、啊，你可唔可以再仔细啲讲啊？ 可以再 exactly 嗰个词语嘅， 系啦，佢哋即系嗰一轮咧，大家就唔系话远足嘅，佢哋就会话自己， 我哋一齐去咩啊？ 系啦。 行山， 行山啊！真系，我谂住如果你再估唔到，我就话咧，有间银行都系叫佢个名噶。 行山， 系 行山 银 行。 系啊，依嗱啦，阿叫咩名啊？佢 阿晴林啊， 阿晴林啊，晴林啊，好犀利喎！你都你喂，咁你而家系咪继续冇翻学噶啦？嗬， 系啊，要喺屋企上堂。 咁你点解而家系？而家系咪 lunch time 啊？ 而家 吓， 系休息啦，而家定系上完啦？今日 有消息啦。 哦，有少少。 咁、哦、啊、 okay ， 其实今日即系上到几时嘅？而家系中一啊嘛，你系咪啊？ 系啊。 喺今年嘅中一，其实你 上到几点啊？即系 上到几点钟先放学啊？ 上到一点半，中途有两个消息。 哦，你而家就系嗰个消息啊！哇，真系占咗个位喎佢。 佢一有消息就谂起我哋。 系啊，真系好啊！多谢你。 我哋嘅光荣， 我放假就会听噶啦。多 谢你啊 ，thank you。 要唔要点唱啊？要唔要点唱啊？ 嗯， 点唱俾你同学听啦，老师啊。 好啊。 好嘛？你咩学校啊？ 唔好讲。 我想点唱俾我妈咪个朋友。 好啊， 佢都系医护人员嚟嘅，就想帮佢加油咯。 好啊 ，O、okay、K， 好有意思啊， 好 cool 啊，阿晴。 好啦，多谢你晴林。 好啊，晴林，多谢你， 拜拜。 好啊，圣 诞卡寄翻俾你。 好，拜拜。 我哋试下，搵一日我哋都系讲嘢冇鼻音， 冇鼻音，彭，到你，而家嚟啊，边个？ 系咪陈小姐？ 哎，我做阿字，陈小姐。 Hello， 陈小姐，我唔会好似你哋咁噶，我温柔嘅。陈小姐你好， 你好， 系啊， 做咩你偷鸡玩啊？ 埋咗啊？ 系啊，你点知噶？ 哎呀， 你咪先啦，我哋正鸡鸡玩啊！ 你同我哋偷即系私奔呢铺真系 偷讲 你 话 啊！ 系啊，咁你拣 偷偷摸摸啊？ 系啊，你拣想摸阿彭仔定系偷阿桂花田啊？ 阿田啊？ 哦，好啊， 偷偷阿田系你讲。 嗱，我唔知你咧平时有冇做呢样嘢吓？咁啊 ，Hello。 喺度， 系喺度我叫尽快玩啦。咁咧呢个咧又系咧喺屋企咧新添置嘅一啲嘢嚟嘅。诶、嗯，咁啊唔知道你有冇啦。咁咧我哋可以用呢个叫做点讲咧？佢有英文嚟嘅。 点啊？ 咁、好啦，我哋唔讲，我哋唔拣，唔拣嗰个啦。 我帮唔到你噶，咁样。 唔知佢 拣 咩？ 咪咯。 好好好，即系 OK， 有三个字。咁啊，三个字系呢一排咧，喺疫情期间咧，你一定会见到嘅。 系 不过唔知道你会唔会买翻屋企？不过咧喺条街度咧，你实见到，你实遇到佢嘅。 嗯，实遇到佢三个字。 三个字系啦，你去过边个地方，你都会遇到佢嘅，因为你冇佢，你就 sorry 啊，你 啊， 你会点啊？如果冇佢， 你就 点啊？ 拒之于门外。 佢住于门外， 系啦。你要接触佢嘅，你要接触佢嘅。 哦，即系如果你唔掂佢， 你要接触佢先嘅。 如果你唔肯掂佢， 系啦系啦， 体温计。 哦，应该系嗰个意思啦。 系啦系啦，嗰个叫做咧体温枪啊， 体温枪。 系啦系啦，咁因为咧，即系你每一个地方啦，你去到边度，你都会去嘟佢啦， 或者探热枪咯。 系啦，探热枪啊，即系人哋一系你系控个头埋佢，一系俾个掌心雷佢啊 嘛。冇错冇错， 系 啦。 今年都系即系好大热，度度都要有。 咁啊系啊，我哋都因为。二台我讲，我哋都系因为咧呢个疫情咧，自己系添置咗一把咁样嘅探热枪， 我都要噶，我保安全系啊，我恭喜晒你啊，拜拜， 恭喜陈小姐， 陈小姐，拜拜，好啦，最后一位听众咯，有一位， 你 叫咩名啊？ 叫咩名咧？系咪阿？ 我姓马噶， 姓马噶， 系啊， 马小姐， 系啊，你好啊，彭爷， 你好啊，你冇得拣啊， 新年好啊， 你好，马小姐。 仲有我啊！ 玩啫， 系啊，你好，真柔你好， 系啊，喂，咁啊得彭仔咋吓，咁啊彭仔同你玩啦吓， 系啊，你想系你出题定我出题啊？ 你出题啦。 好嗱，我呢一个咧就系2020年咧系非常之大热嘅，过去日子咧就大家好少用嘅，今年用好多，佢系一个三个英文字母嘅拼埋一齐嘅字。咁啊，呢三个英文字母，咁啊本身就咁啊读唔到嘅，佢其实系三个英文嘅一个简写嚟嘅。呢三个系边三个字呢？ 系 好深奥啊，冇 tips 啊。 三个字 啊，呢三个英文字母系代表咗咧。啲朋友佢嗰个工作嘅处境嘅。 哦 ，OK， 啊 ，Work from home， yeah，UFH 吓 咩话？ 即系咩 F 啊 ？WUFH 咯， 系啊， 系啊， 千祈唔好算错 啊！ 上次有个机构写咗 WTF 啊， 系 系啊，叫小鬼死啊！ 唔系佢嘅意思就话咧，好好有趣啊！最尾个字好明显系分啦，系咪咯？系喎，咁你使唔使都个放风啊，马小姐？ 我唔使啊，我 你翻工嘅。 是啊是啊， 哦就好啦， 好啦， 好多朋友啦，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是今年学晓的呢、這个。 系啊， 喂 咁 F H， 咁听日六点冇堂食咧，你会唔会已经买定送翻屋企啦？ 我谂要买餸咯，要逼住 系咯， 自己煮咯。以前平时唔使煮噶系嘛？ 久唔久会出去堂食嘅， 系 咁 唔久就唔食啦， 十几日都冇得堂食啦， 系冇错，系啦， 唯有自己煮下啦。 唔系啊，紧守岗位系需要嘅，都辛苦晒，即系嗰位咧，即系听晚开始咧冇得六点后堂食嘅啲朋友咧，要翻工嗰啲咧，就真系要揾地方去食咯。 系啊，好多谢晒马小姐啦 ，OK， 好， 拜拜。其实最尾有个字我都想考大家噶，亦都系咧，我哋今年先学识噶咋。就是扮去旅行咧， 哦， 即系由呢、這个 staycation 系啦，所以我就想话，如果咧木村再拍嗰套日剧咧， 系 long staycation， 应该系 long staycation， 系啦， 一年真系够晒 long 啊， 好 long 啊，真系、啊，我哋希望咧就系黎明快啲来啊，黑暗快啲过啦，好啦，我哋听日再见啦， 拜拜， 拜拜。